地区的民众寻找地方躲避。总理杜鲁多在社交专业发表声明，形容袭击事件可怕和令人心碎，慰问失去至亲的死者家属和伤者，又感谢现场人员第一时间提供援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10点，超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北风。展望明日日间仍然酷热和干燥，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94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31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91点，跌10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7.4，跌11.4；比亚迪股份217元，跌11.4。百度集团136元，跌3.3；阿里巴巴88.5元，跌2.15；美团173.5元，跌2.7；中国神华25.7，升9毫；友邦保险74.5元，升4.5；新东方在线35.5元，升1.5毫半；盈富基金19.75元，跌2.9；港交所306.8，跌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01，瑞士法郎7.994，澳元5.324，加元5.969，新西兰元4.778，欧元7.786，每百日元对港元5.5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91。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7点，跌83点。港金报16000元，比上日收市系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99美元，卖出1711.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嘅，就系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方向喺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龙尾就喺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较早前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有条支路落返去伟业街都係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喺新界德士古道近住德士古道去返全锦交汇处方向车多，近住洋屋道嗰段啦，咁龙尾排到去海滨花园。较早前荃湾西流角路有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大河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即封了一段的西流角路。另外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城门道之间的慢线都是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和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中秋加

想挡住佢哋嘅时候，先发觉就系、是、我见到喺侧边佢写住嘅就系话，哦，琴日原来咧就系有某一个嘅比赛，就喺嗰度咧就进行紧嘅，啲、哦、人咧全部系跑山。 哇！ 你谂我几早上去，哇，正到爆啊！ 跑山意思咪即系佢真系要跑噶，唔可以就咁行。 冇错，跑山吓，即系 行 你 咪 输 咯。 你可以行嘅，系你可以行嘅。咁啊，即系我又见到你好开心啦，因为咧见到佢哋喺补给站嘅时候咧、嗯，就有一啲年青人啊，佢哋自制咗有某啲嘅啊柠檬茶，咁啊就摆咗喺嗰度，即系我觉得佢几好噶、嗯，开咗一架小小嘅嗰啲咁嘅白色嘅 van 仔啦，喺上面嗰度咧就买啲冰冻嘅柠檬茶，咁我就见到有好多建议咧都纷纷停低，咁跟住咧就喺嗰度咧买个柠檬茶之后，跟住咧好有型咁样咧，佢就一路饮一路跑，一路跑。 有冇淋落个头度啊？ 嗰啲梗系唔用柠檬茶淋啦，傻仔。 型啊嘛！ 通常嗰啲都系补给站，佢俾杯水你嘅时候，有时候会淋落个头度嘅，等自己可以快速降温嘅、 嗯啊。 所以我见到啲咁嘅画面嘅话，我觉得咧就好热血咯，好青春啊， 好青春，冇错， 好有力啊！但我感觉上，我觉得就系而家呢个时候，我就开始行山嘅好。 冇错，因为嗰个天气咧冇咁热嘅时候咧，我觉得无论咩年纪都好啦吓，有时间都应该去行下山啊。嗯、如果你能够剧烈啲，咪剧烈啲；如果唔能够，起码咧做翻啲行下山啊、散下步都系好嘅。 呼吸下新鲜空气， 好开心，好正。 好，开始一个礼拜的风骚发人，31度嘅气温，今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送到生效，因为相对湿度只系得47%。好，热天气警告生效。由而家开始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我哋呢个节目吓，今日犀利啦，有呢个古文哥哥啦，有淑女姐姐等。 仲有电影弟弟， 你唔记得咗我哋叫咩名啊？所以 有电影弟弟啦， 或者有中医叔叔啦， 中医叔叔今日冇啊，对唔住。 仲有片段婆婆， 你仲记得？ 其实呢每一次呢听李婆讲呢即係出去行山呢我都好羡慕佢㗎。如果两个选择一就是你住的地方一出去就可以行山，二一出去可以行公司呢我一定是揀行山的、 嗯、 因为我觉得呢即是人呢不知道 我个人、嗯、即是住在地方呢你望出去呢是环山啊，或者你出到去呢是树多过一些交通工具或者树多过一些建筑物呢、 嗯、 是一个好疗愈的居住环境、 嗯、 如果你能够、嗯、即是交通影响你应付到这个交通，因为有些人不行，有些人真的我不想坐那么久车，我不揸车，那那些没办法啦、 嗯、 即是李婆揸车嘅，咁又或者有啲人佢愿意，你问下佢咧，佢每日嘅驾驶时间系我嘅双倍嘅、 嗯， 即系如果你愿意嘅话，咁住呢啲地方系好疗愈嘅，唔、 嗯、 知你。马思我都住过西贡啦， 系啊，好开心 噶。你都明嗰种感受啦， 系咪 先？ 两种都试过，你系咪、 啊？ 住喺城市咧、 啊、 City Girl 你又试过啦。 City、啊、 我试过 City Girl， 你而家咪住 City 咯。 系啊， 我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 City Girl 啊？即系你试过 City Girl 嘅生活。 讲紧咩？ 你试过 City Girl 嘅生活啱唔啱？ 咩生活 ？City Girl 城市啊，城市生活 咩生活？ 嗱，唔好拗啦吓，即总之嘅就 系 你而家就 系 住紧城市嘛，你就 系 嗰啲咧落街就已经系商场 啊 嘛，咁跟住以前嘅话，你又试过就 系 住喺西贡啊嘛， 系啊， 你自己中意边种？ 我其实好中意系乡郊嘅生活， 啊、 因为咧翻到去，我记得嗰阵时落车，我要行上去， 嗯， 一落车行嗰条路，我已经觉得去咗另一个世界， 同埋你会将啲嘢抌低晒咁样， 系真系啊，即系 去咗阴间啊？你觉得？ 系应该 系嘛？有两间。去 阴间，一个世界， 哇，好阴噶嗰度， 又真嘅， 系啊， 知你边个位， 几热都好咧，有啲地方真 系 好阴凉， 我怀疑都有噶。 有 系 啊, 啊！我曾經就有一個朋友就喺住喺你嗰度附近啦。 下 邊咪亞視 個廠咯。 嗯，佢話佢住喺嗰度嘅話咧，就係、是、嗰間屋係一定有嘢嘅。 真 係係啊！ 你一話嗰個係邊個地方？有冇個波字噶？ 冇，咪、就是、六尾嗰頭。 因為你諗親都係呢啲嘢。 唔係啊，因為有個西貢嘅地方咧，佢有個波字。 大把地方， 菠 蘿蔗， 你 又 係 啊？ 菠蘿。 我費事講得咁明顯啊嘛， 咁多其他冇波嘅地方，你唔 仲要，仲要佢有個波，仲要斜嘅喎，大佬。 明噶啦，明噶啦，唔緊要， 嗰啲我唔去，但 係 我覺得真係舒服嘅，因為特別起風嘅時候咧，唔好黑曬嗰啲。 尤其是而家呢時候咯， 你見到啲樹咧喺度 搖下搖下嗰啲聲音，有啲 浪漫 嗰啲聲， 真 係好舒服。 但係我發覺唔係好多人中意。 點解咧？ 即係有啲朋友嚟到呢度咧，佢哋覺得 咪就係唔方便咯。 嗱，後生仔係 唔 中意嘅， 唔中意 嘅。系啊，好隔 蚀 啊嘛， 啊 又难嚟啊嘛，跟住咧嚟完之后嗰就一定要搭的士先走啦。 系啊， 系啊，有真嘅，有啲朋友都唔中意嘅， 所以咪话你要付出先有得到咯，系咪 啊？ 系好唔方便噶啦、啊，你翻咗屋企之后系你要想出去啊买支水又冇、 啊， 系咪先？士多都冇，我都住过呢啲地方、 啊， 我又住过啲一落去戏都有得睇嘅。咁我最初搬去咧，我最唔中意即系如果讲城市吓、 嗯， 哇好嘈啊，周围都有嗰啲汽车声啊，咩都有。但我一落到戏院，哎呀，好方便喎！咁所以就系你要咩啦吓？咁、 嗯、 有人相信咧，呢啲居住环境咧，对呢一个人嗰个叫运势咧，或者个心情啊等等咧，都有影响嘅。心情有 风水啊， 心情都有影响运势，你觉唔觉得？ 当然啦， 心情如果经常 系啦， 经常 笑面迎人， 冇错，牛牛豆豆啊，湿湿滞滞咧，都会影响个运势嘅。嗱，咁啊，即系呢档讨论啦吓。我成日有时咧觉得睇完一啲无论系有关风水又好，关于一啲健康养生嘅，我觉得你做到嘅。而一样嘢又唔伤害，咪做下咯。但如果嗰样嘢要好辛苦嘅，又要将张床搬上呢度啊，又唔知摆个咩，咁就算啦。做到就做，做唔到就算啦。 同埋，我觉得有时有啲嘢咧，系你相信嘅。 系 啊，相信嘅力量嚟嘅。如果你觉得嗰样嘢真系帮到你自己嘅话，就帮到你。 冇、错。 但系如果你系唔信嘅话咧，就系、是、冇用嘅。嗰样嘢会变咗冇用。 又或者你自己觉得唔系好顺利，你自己搬少少嘢，然后你觉得 感 觉 良好， 咪都 OK 系啊。我咪同你又讲过咧，今朝早就系咁，就系块镜嗰个问题啫嘛。嗱、又唔知真系咁啱咁巧，我又同大家分享下。咁啊，话说咧，就系其实我有一块非常之超级大块嗰块镜咧，咁我就会系将佢摆咗喺我而家嘅嗰个睡房度。嗯、固然有好多风水都话睡房唔好见到镜，但系嗰个镜摆喺边度嘅话咧，亦都系有窍门嘅。佢唔可以对住你个墙， 系 唔可以对住床， 即系你唔可以一起身就望到佢。 佢只不过系惊你一时起身嘅时候懵懵松松咧，你掩掩样样咧，系自己吓亲自己啫，唔系代表有啲咩嘢。亦都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如果你相信啊，我哋呢啲唔系怪力乱神嘅嘢，都只不过讨论啫吓。咁啊，就系你相信嘅就系，其实有时有啲风水嘅，佢未必讲紧嘅就系呢啲咁样嘅嘢嚟嘅，只不过系一啲嘅就系环境学，佢会令到你舒服嘅，咁就系好嘅风水啦。好啦，咁跟住我就唔知点解啦，咁我就即系有度痕啦，咁跟住我就无端端就谂下啊，不如咁样。將塊鏡搬出個廳嗰度，點解呢？因為我希望就可以采光，由嗰塊鏡去反照到嘅就係佢對面嘅一啲嘅窗嗰啲嘅陽光，咁我間屋咪可以相照應 光 比較光啲咯。咁我真係啊好辛苦咁，㧬咗佢出去啦。發覺真係喎，咁個廳有某一個部分嘅話咧，又得到咗嗰個即係採光嗰個效果啦。但係咧，我就覺得，咦？點解好似覺得咧呢一排好似唔係好順利咁樣嘅？即係有少少我自己做嘢嗰啲麻麻煩煩嘅嘢啦。好啦，咁跟住咧，我就即係又係咁樣嘅就啊，不如都睇下啦，睇下啲風水嗰啲點講啦。佢就話切記就係你嘅鏡對住個大門，因為咧就係話，如果你相信嘅就係話大門其實基本上係有好多嘅就係喜神啊同埋。福神，即系佢是等于好似你起身嘅时候照到块镜一样嘅啫。佢一入嚟想去你间屋嘅时候咧，一见到块镜，哇！佢吓亲啦，佢就会向后褪，跟住佢就唔入嚟。 走咗。 咁所以佢就话：咁样嘅话咧，其实系会影响到你屋企咧，就可能咪如果你系做嘢嘅，或者你做生意嘅，就啲运滞就唔好好啦。咁我就话好惊啊，系咪？咁我就即系我又千方百计咁样㧬翻入去嗰间房嗰度啦。点不知第二日就收到啲好消息。 咁好啊！ 系咪真系咁啱得咁巧啊？ 我最同意咧就系李丽蓉先所讲一样嘢啦。第一唔系怪力乱神啦，第二样有阵时咧系啲身体感应翻嚟嘅舒服与唔舒服。咁咧就根據一位師傅嗰陣時教我，因為有一段時間頭先咪話住一啲叫做村郊嘅地方，咁最多係乜嘢就係樹啦。咁佢曾經同我講咧，嗱你揀屋咧最好咧就係人壓樹，唔好樹壓人。即係話咧，你間屋前面如果有一棵樹，最好咧就係你高過佢，咁你望即係你耷低頭可以望到佢，就唔好佢高過你。咁 但係遲早佢會高過你嘅喎。 係啊， 雖然係即係咁，即係佢咁講啦。 即係你揀嘅時候，你有得 揀 就揀呢啲啦。 咁嗱，如果你撇開所有咩？怪力乱神啊，风水咧，其实你都谂下，如果你起身，你乜都望唔到，净系一扎树叶，即系遮晒你个窗，咁你都会可能觉得唔舒服啦。 但系其实我觉得几靓， 我中意噶， 我觉得几靓噶。我以前住过有一间民宿，就 系 咁样噶，系 嘛？ 系啊，几靓噶， 口味唔同啦。 但当然佢唔可以遮晒你嗰啲太阳光。但如果佢话即系佢喺侧喺边嘅咁样，我真系住过有一间嘅民宿，佢就系咁样，好靓 啊！ 但系你都系住一晚啫，如果民宿，佢意思即系如果你日日咁样都系窗口全部。都是树遮住晒咧，佢啲意思就冇咁 白 咯。 明白。 好啦，咁啊讲翻呢一个咧，日本嘅一啲文章就讲到咧，就系话有一啲咧可能即系吓会减弱财运嘅东西，咁有几样嘢嘅啫。咁头先都讲咗啦，你觉得做到咪做咯。如果你觉得咁麻烦，算啦咁啊吓。第一样嘢我都同意嘅，呢个从卫生角度都系啱嘅，唔好将啲污糟鞋踩晒屋企，系啦，即系污糟嘅，即系你当行完街都系污。污糟噶啦吓，咁就即系当然，你除咗呢个 COVID-19 之外，污糟就污糟咯。咁总之就唔好踩埋屋企啦。 有个少少嘅提醒啊，好冇？咁啊，仲有就好多人都会中意嘅，就系将嗰啲鞋咧，就虽则系咁样啊吓，即系剥嗰对鞋先至踏入你间屋。但系问题系你嗰啲鞋都要摆得整整齐齐。 系啊，唔好乱七八糟啊！ 唔好成堆咁样摆喺你个玄关嘅位置，咁样嘅话系会令到你嘅人际关系受损嘅。 听到呢、這个啊，呢、這个都我都最近都改紧，因为之前都系一堆咁样吓，劈晒喺门口，好似摊块咁样。第二样嘢咧，佢话唔好捉。不出户，有啲人咧日日因为出面热啊吓，早排咁啊开住冷气啦，觉得好舒服啦，从来都唔出落去，咁咧亦都系会比较咧个运势系下降。佢最好咧出嚟吸收一下出边嗰个大自然嗰种太阳光啊，吹一阵风啊咁样。 肯定啦，我都中意久唔久去啲人旺嘅商场行 啊，呢个系 吸下啲旺气。 系啊，要行下噶。 有人话咧去啲琴行行都好，点 解？ 因为有啲声啊，叮叮咚咚嗰啲啊，系啊，即系或者玩具铺啊。呢啲即系有啲声气嗰啲，我都有。 我又有， 对唔住，好多地方都有声啊。点解一定要叮叮咚？ 点解要琴行 咧？系咪疗愈啊？音乐声？ 唔系，因为佢话嗰啲音乐嘅 频率嗰啲声咧， 音乐嘅频率 系会催旺嚟嘅，系啊。 嗱，我又有听过嘅，就系话其实咧未必需要咁样。如果你有时要去大自然嘅话咧，不妨可以嘅就系晒下你嘅后尾枕。 嗯，系啊， 系啦，晒个后尾枕，后尾枕系好少见光嘅，少见光嘅地方嘅话咧，就似乎比较容易聚阴 啊、阴气啊。 晒下个后尾枕，咁啊，有时可能系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嘅话咧，都会对你自己嘅身体会更加好。 其实太阳光咧，嗱晒咧系需要嘅，但下一个 point 就好得意，佢话唔好。太过暴晒，如果唔系都系对身体唔好。 都肯定啦，物极必反啦。 使为你 讲 咩 专 家？ 你咁贪心晒到个后尾枕窿晒， 再 晒晒得太极又唔好。而第四咧就系尽量唔好喺屋企里边咧游积水嘅，无论系浴室积水啊，唔好有积水，唔好留到有积水啊。因为无论系浴室又好，或者系花园又好，或者呢一样嘢咧系唔好嘅，对财运最好保持咧整个房间咧干干燥燥、干干净。咁樣，呢樣就要防蚊都好啦嚇。第五個係好奇怪嘅，佢係食下啲當季嘅蔬果嚇，咁樣樣嘢咧就係可以令到你嘅財運咧係保持或者唔會下滑啦。 而家秋天應該開始食啲乜嘢？梨係嘛？ 土啦， 土啦，同埋梨喎，開始有見到有，係啊，有好多嗰啲長條型嘅提子，我見到。 係好肉酸啊！我唔中意食嗰個。 係啊，長條型 手指提啊，好核突啊！係 啊係啊係啊， 好奇怪 ，BB 手指嗰啲咁， 我嚟要食。香印啊，嗰啲啊，好甜 啊！貴啊嘛，老闆， 喂，夾錢買抽咧， 咁又唔好喎，得幾粒， 一粒提子，大家攆一陣。哎，好啦，十點半啊，大家風騷發號人，我先睇新聞報告，翻翻嚟繼續，唔好行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计划将疫苗通行证的最低适用年龄降至五岁。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执行干事黄慧玉话，近日收到很多家长致电表示担心，部分更加激动落泪。有些家长表示，由于子女接种第一剂疫苗之后反应很大，因此没有打第二针，现时担心会因为没有打第二针，最终子女很多处所都未能进入。黄慧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儿童因为没有疫苗通行证，相信很多康文署场地都未能进入，相信儿童在活动方面更加缺少选择。他又说，有些家长每日都要带子女到街市或者超市，如果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降低之后，部分家长未决定子女是否接种之前，可能他们未必再能够携同子女到这些地方，他担心会出现独留儿童在家等问题。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表示，现时欧洲批准的第二代新冠疫苗是包含原始株加上 BA.1 病毒，而美国批准的第二代新冠疫苗是包括原始株加上 BA.4 及 BA.5 病毒。他说，根据研究，前者的功效与第一代疫苗差不多，而后者暂时数据不多，因此呼吁市民不要等待第二代疫苗，应该尽快接种。至于幼童版伏必泰疫苗，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本港只有科兴疫苗提供给幼童接种，认为当局应该尽快引入多一款疫苗。在鼓励市民接种方面，他认为当局可以考虑以行政方法，例如强制某些群组接种。广东过去一日新增89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63宗确诊和26宗无症状感染。在新增本土病例中，深圳71宗，广州9宗，梅州、惠州、江门、东莞、揭阳都有病例。深圳市卫健委二级巡视员林汉成日前在记者会表示，深圳本轮疫情存量风险较大，而且持续释放，社会面传播风险依然较高。 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7,54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56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360万人染疫，27,149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562人，较前一日数据增加14人，已经连续13日保持在500人以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北风。展望明日日间仍然酷热和干燥，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62点，跌289点，总成交金额41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8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57点，跌44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8.2跌10.6，新东方在线31.45跌2.5，比亚迪股份215.8跌12.6，阿里巴巴88.4跌2.3，美团171.5跌4.7，百度集团135.8跌3.5，系跌3.5，中国神华25.8升1元，友邦保险74.65升5.5，盈富基金19.72跌3.2，港交所306.2跌8.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0.36，瑞士法郎0.983，加元1.316，人民币6.932，英镑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991，澳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0点，系跌40点。港金报16,000，比上日收市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79美元，卖出1,709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较早前嘅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管道快线啦，咁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啊。重复多次，将军澳隧道入翻去将军澳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而家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观塘码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洋屋道一带挤塞，龙尾就海滨花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去返荃青交汇处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在永德里广场对出。较早前尖沙咀天文台道由于有水管维修，天文台道来回方向近住金巴利道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和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复诊唔使再带扫描影像，真系好方便。 系啊，政府嘅医健通已逐步扩展到将放射图像同中医药资料纳入可互通资料嘅范围。医生的诊断更全面和准确，亦可以避免病人重复检查， 得到更适切的治疗，还推动中医业界迈向电子化。 医健通为你提供更全面、适时和准确的终身电子健康记录。 事不宜迟，立即登记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嘅早上十点三十九分啊，三十几度气温都仲系比较热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嗱喺我哋三个之中咧，我相信咧，我估啫吓 ，Sarah 咧会系比较我哋两个男人咧都系多去行一啲叫名店啊吓，接触一啲叫名牌嘅专柜啦。我真系好 名牌冇，而家冇啦。 系阿马老师嚟咧，你多唔多行嗰啲即系真系名牌贵嘅嗰啲专柜？ 好少。嗯，咁我哋都会去嗰啲专门卖名牌，有一啲叫做咩店咧，我唔识讲，即系商场 咧。 唔系，佢成间都卖名牌嘅，咩名牌都有喺里边嘅。 哦， 你知我讲边？ 我知你讲边啲，系啊。但你话即系名牌专门店啊，即系我谂，如果大佬讲嘅嗰种，我就专门，我唔敢入去噶。 唔行过去咪走咯。 但我觉得你以前会行咯， 会噶， 系咪啊？ 你真系你系其实我谂佢唔系好认识我， 系啊， 即系唔系啦。 你以前 冇， 系咩？ 佢唔吓，佢唔系 嗰啲人。嗰个唔系我，嗰个唔系我。 系 ，OK，anyway， 咁咧就有一个名牌专门店嘅女性。咁佢就讲返一啲佢哋嘅文化同埋佢哋有啲人嘅睇法啦，咁样佢就听到一啲呢，即係係啦，佢哋有啲嘅比较做得耐嘅就会同佢讲啦， 即係你客嘅小动作，我知道佢有冇钱， 如果佢 係你 冇错， 佢就话啦，即係我唔知呢样嘢，即係其实都几歧视，佢如果嗰个客攞一个价钱牌望呢，佢应该都系冇乜，即系佢唔系你最想，你唔系你最想要嘅客人咯。 咁系啊， 系啊， 咁我系咯，我就系嗰只咯。 我都系嗰只。 系啊，我入亲你名店，如果系咁样嘅话， 先睇啊， 你做乜嘢啫？ 系啊， 系咪咁讲啊？ 啱啊， 我都讲过啦，我都试过，就系因为好唔好意思，咁啊试咗几件衫，然后最后尾嘅时候咧，我都系觉得太贵啦，我真系唔想买。到最后尾嘅时候，咪喺嗰几件衫里面咧最平嗰 一件。 系啊，佢都根本知咩事啦。你咁得，即 系 你试咗六件衫，你买一件衫就 呢个咧。我自己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咧，我一定無論係第一，我唔會行咁貴嘅咧專門店啦。第二，普通鋪頭我都覺得我應該知幾多錢先去買啊，即係我自己嘅購買習慣。咁佢就話咧，真正追求嘅客人咧，佢咁講啊，係連掂都唔會掂。嗰個咁就包起㗎啦，即係咁樣囉，即係佢話呢啲咁，但係佢都覺得嘅，即係有時呢都唔好咁即係 白鴿眼， 係唔好咁白鴿眼啦，咁樣樣都係客人嚟嘅。咁但係就有一次試過呢，就係話見到有一個人喺度睇緊個價錢牌嘅時候呢，佢哋有啲叫耳仔嘅 walkie talkie 㗎喎，佢聽到佢老細同我講唔使理呀，呢啲應該買唔起㗎啦，咁樣樣係啦，都係其中一個嘅遭遇，咁佢就喺網上呢分享出嚟咁樣啦。 不過好多人都知噶啦，系啊，但我咧通常睇一睇，即系哇，喺五千啊，梗系即系个反转去啦。但我会再行一个圈，就系都要凑个价钱牌。 你有冇试过入去有一啲嘅就系佢系冇价钱牌嘅？ 啊，未试过， 有啊， 有啲系 冇 价钱 牌 嘅。我试过有一次咧，超级，觉得佢真系好样衰。咁我就入去有某间嘅名店咧，我唔系想自己买嘢，我系想买嘢送俾人。咁當然啦，你送俾人嘅話，你都應該會有啲嘢你想買嘅，即係譬如可能佢就我想買一件恤衫俾佢，定係我想買一條 belt 俾佢，係咪？好啦，咁我當我行去嘅時候，我就覺得應該 belt 你嗰啲會嗱，如果係咁，我想問男仔啦，應該係買一條皮帶會平啲啊，定係買一件恤衫會平啲啊？ 好難講喎。 我冇 idea 啊， 好難 講 啊，睇下咩牌子嘅 皮帶，你分分鐘3000蚊。 咁如果買恤衫咧？ 恤衫可能千零蚊都得。 啊哈， 係啊，長袖定短袖咧？ 咁啊， 長袖 另外一個恤衫可能會平少少嘅， 可能啊。 但係正正有啲人咁樣講嘅就係你唔好以為係咁樣啊，你以為嘅就係 T 恤會最平係咪 ？T 恤唔好。 我有一次嘅就係，係啊，唔係啊，五千幾啊。 T 恤 啊！5000几啊！ 唉、哎，算啦，我 跟住我就陪人去买啊，咁样做我好唔好意思，因为谂住佢就买一件 T 恤去送俾有某个人生日，咁点解知我哋又谂住个 T 恤几多钱啦、啊？系咪？其实我不如我哋夹嘅，咁跟住咧就去俾钱嘅时候嘅话咧。 嗰個人咧就講咧就係5000多蚊。我哋大家相視一視，跟住我就話我諗唔好啦。係 啦。 係啊，就唯有擺低啦。好啦，咁啊講翻嗰次咯噃。咁我想買一件皮帶啊，定係應該買一件衫啦。咁啊就要行入去就冇所謂啦，都望一望究竟幾多錢嘅話，咪自己再諗一諗咯，係咪？好啦，點不知就去行佢一辣嘅呢啲嘅啊佢嘅一啲掛住啲衫嘅時候啦，好已經好肉酸噶啦，就 呈佢出嚟啊嘛，有啲。你整一条靓嗰啲好啲啊， 逐个牌掹出嚟睇， 有啲个牌喺个身嗰度啊，要解嗰粒咁扯佢出嚟。 系啊，嗰啲我就唔扯噶啦。咁 啲最好难噶， 攞出牌子，跟住我要 蚀翻落。系啊，你睇清楚到底系千定百定万？ 冇错啦。跟住我就只係見到有一扎數字，一扎數其實嗰啲巴曲嚟啊！你明唔明啊？下面就10446655咁，我就一定唔會10446655啦。跟住蝕蝕蝕翻落，你死啦！冇價錢喎、啊，就走去咧就係賣 belt 嗰啲位啦，應該都有啩、啊，咁咪可以拎咧，有啦，即係抄咗個牌出嚟就有冇？跟住咧 即係佢成間都冇嘅， 佢全間都冇嘅。 咁你期望啲顧客點知道邊佢係 expect 你唔使睇價錢咧？ 咪就係咯，佢咪就係 expect。嗰啲入咪就好似你所講嘅啫，我就話一條皮帶，我要咩色嘅，係咪？又或者我對波鞋要兩個顏色，或者咩咁嗰 啲 咧， 可能碌完卡都唔睇啊，就咁袋翻埋就算嘅啦。 跟住我就即刻好似咧小丸子咁樣咧，就有一滴大嘅汗，有幾暈。跟住我即刻見到，佢行埋嚟啦，佢埋嚟啦， 走啦走啦 走啦，快走啊！嗱，睇呢啲價錢。價錢牌我好有經驗㗎。 點解啊？ 恤衫就比較困難啲，因為佢有時攝一個肚個位置，你要扯佢出嚟裝。 係啊 ，T 恤嗰啲會好啲，一定係一個領，你伸隻手，我哋扯佢出嚟就得㗎啦。 啊、 最難係乜嘢呢？我發覺就係皮帶啦。 嗯、 皮帶咧，佢通常咧一條條咁掛喺度㗎嘛，然後個底端就攝咗個木架後邊。 係。 嗰、那個價錢牌咧就喺個底嗰度、 啊， 你要扯佢出嚟。 價錢牌唔係應該擺喺個扣嗰度嘅咩？ 佢好多喺個底嗰度，唔、啊、知點解喺個底嗰度就要哇又要反嚟反去。 我嗰次嗰啲佢就係卷埋嘅、 嗯， 即係佢嗰啲係啦，佢卷埋咁 一 個木盒度一個一嚿咁樣。其實 suppose 你嚟應該要拆開佢之後， 係啊，佢嗰個價錢牌又插咗喺裏邊， 插咗喺裏邊。咁我就一抽，我好辛苦抽出嚟， 成條鬆曬，人哋鬧你。 咁你就係好肉酸，因為問題係知道你根本就係抽咗個價錢牌出嚟，你插唔翻入去噶嘛？即 系 等于你嗰件衫一样啫嘛，你插落去嘅话，佢就知道你边件。 即系你睇紧价钱咯， 系啊， 即系喺佢眼中呢啲咪唔系佢要嘅客人。 我又觉得做咩唔可以睇价钱啊？ 我都觉得系，点解 睇 价钱 应该就代表 我一定睇系、我有一次咧有少少有啲意外嘅譬如举个例，去元朗喺街市隔篱有个标铺咁，佢都系买一啲叫做古董标，但系你一变咗古董标咧，其实你都唔可以用常理嘅价钱。去衡量噶啦，咁、但系当时我谂、元朗区吓、都算系一啲街坊区，喺街市隔篱一间铺头仔，咁但系咧，当我一拱门，我就知道，应该好贵啦，因为佢系锁住嘅，好多卖古董标铺咧、你唔系就咁拱门入去嘅，佢要开电门，咁你先入到，咁你就知咧，应该佢啲标咧都唔平，咁、最衰咧，佢啲标咧嗰啲价钱全部都喺个标里边， 系啊，佢塞 咗 去， 你装咧。 装唔到嘅， 耷低头装唔到嘅，一定叫佢攞出嚟睇。 系啊， 咁所以我入去咧，我睇完一次我就冇再啦，因为佢只只咧几万蚊只噶。 但我觉得古董表冇咁肉酸、啊。 我覺得係 啊， 入 去就我睇中咗，係我可以折價錢噶嘛，我可以再諗啊嘛。但係名店你就會覺得，我覺得嗰個感覺好唔舒服咯，係咪？所以我係中意嘅就係有啲係明碼實價嘅，佢就會即係可能係有一對鞋，跟住佢前面就有個牌話俾你聽幾多錢嘅。我覺得咁樣可以舒服好多。 冇第一估嚟估去嚇。 係啊， 我試過陪個女性朋友去嗰啲名店啦，咁佢去睇咧，我坐喺度，跟住好尷尬，有個女仔咧攞個木盤。系啊，攞杯水俾我饮，因为我个朋友好 lady 好高贵， 佢以为你系俾钱嗰个啊嘛， 系啊， 你死啦， 哎呀， 老细嚟啊， 当你系，攞杯水俾我饮啊，死我真系好惊， 攞水俾你饮啫， 系啊， 你知道我有个朋友佢就系俾一支细嘅香槟佢 啊，哇， 系啊，件事嘅就系一模一样，就系个女仔跟住就去买嘢，个男仔去到嘅时候当然坐喺度。咁咧，當然啦，佢哋就以為嘅就係俾錢過，應該係個老細應該係個男仔， 梗 係 要招呼下佢啦， 就俾咗一支細嘅香檳俾佢喺佢面前度，卜開咗之後插支飲同。 咁即係如果唔買， 邊間啊？我想去， 會唔會唔好意思咧？ 有咩有咩唔好意思嘅， 你俾我啫嘛， 系啊， 咩事啊？ 冇办法啦，咁几开心啊！我就 high 地咁行咗出嚟， 我 一年都冇食过。 果然系名店百泰啊！哎，早晨早晨，继续翻嚟，我哋有今日嘅网上情。网上情，看字看人生。中国的文字除了是表达我们的意思之外，其实还蕴含着很多前人设计文字的时候一些意思，也都表达出很多人生的智慧。今天和大家分享几个中文字里面包含的人生道理。第一个是停，停低的停。这个停字是左边一个企人边，另外一个凉亭的亭。中国古代的驿道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亭的。这些亭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些亭就是给一些人在这里休息一阵，停下疲累的脚步，补充体力。 好等后面的路行得更轻松更快捷。在人生里面，我们耐不耐都要暂停，暂停不是说要停低，是要补充体力，看清楚个方向，跟住行得更加好，更加有力。这个就是停这个字的人生智慧。另一个字是优劣，那个劣，这个劣字拆开，上面是一个笑，下面是一个力。有阵时觉得自己不够人家咁好，是运气吗？未必一定是。是不是自己的能力都未必是。人生的优劣有阵时是后天形成的。这个劣字的构造就是为什么会没人家咁好呢？成绩或者气势，因为本来你的本质不差，只是后天太懒惰，出的力比人少，所以成绩就会由优变成劣了。还有一个字是路，一条路的路，拆开左右两边，一个就是竹字边，然后右边就是一个角，各自的角。人生的路就是我们作各自的脚下边，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时我们会羡慕人家，他做得那么好，不如我试试做他的方法吧。要知道每一条路只是适合每一个不同的人。你见他做得好，你见他行得好好，不等于你行他条路有同样的成绩。每个人都需要行自己的路。路这个字就是各自的路了。要用自己的力量行自己的路。不要期望人家帮你行，人家去帮你走。今天三个不同的字分别有停、劣、路，希望大家都找到人生最好的方向。 看夕阳已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如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登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求向上，莫再回头望，看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量。看夕阳已茫茫，情海满风浪，情人在哪方，我天天在痴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恨与恨不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至上，愿以情为岸，看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如恨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至上，愿以情为岸，看夕阳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 好啦， 快到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咁喺网上咧，见到一个女仔咧，就喺度呻啊！佢话公司咧有呢个中秋节嘅福利，买咗一啲月饼摆俾大家食。咁咧，佢一句就话：嗯，但系咧买啲好肥哦，点解唔买一啲咧五人咧？咁样跟住啲同事起哄话冇人食五人嘅。我谂我细个咧有好多嗰啲月饼嘅款式咧、五人都系真系其中一个几唔受欢迎嘅。据你哋系咪啊？你 唔食噶，我从来都唔食。 我都唔食，我中意食诶莲蓉啫。 即系我觉得月饼咧，真系难以避免，一定系嗰啲咩双黄啊， 系啊， 即系嗰啲，甚至以前细个时候三黄啊、 四 黄 啊，最劲啊！ 如果有留意嘅话，其实基本上系有好多种月饼嘅， 系啊， 咩咩金华火腿月啊、五仁月饼啊、红豆沙月啊，我记得好似有一年系好似帮你哋买过啲出名嘅。系啦，啊，舊年冇錯，系啊，就係嗰啲炭火可以就係整到嘅，喺 鄉下嗰度。 系啊，咁啊就係都難講嚇，即係其實每個人喜歡食嘅嘢嘅口味都係唔同。其實佢賣嘅所有嘅月餅我都唔中意食 嘅。你根本就唔中意食月餅嘅人係咪？ 唔係， 我唔中意食嗰啲。 我唔中意食嗰啲咁嘅咩金華火腿月啊，因為我覺得月餅就係應該係百年用。有蛋黄嘅，或者系黄莲蓉，我都争啲嘅。我觉得白莲蓉先至系我觉得最 好 食嘅月饼咯。 同埋 好 怕嗰啲果仁咬落去咧，真系我又谂起我嗰盒芦画月饼咬落去咧，好多虫咬喎，感觉哎呀好核突啊！ 系啊，我觉得月饼你每一年喺呢一个时候真系食一次咧，我觉得真系好应节， 好开心噶。 系啊，跟住就饮一杯浓嘅茶， 哎正啊，再食嚿生果，哎呀， 即系。 生果啊， 系啊，生果啊， 哦，我又冇试过系咁样，但我觉得佢两样嘢系好衬嘅，即系唔知啊，你少咗一样嘢个，你都硬系觉得佢就唔争啲个。 我哋今年可以搬出张台去你个花园， 可以啊，系啊，今年可以啦，已经可以咁做啦， 系啊， 非常 好。接嗰啲燈籠喺度， 但 係 嗰啲好易燒㗎。 嚇！ 我試過啦， 火燒連環船㗎。 我試過喺人哋屋企咧慶祝中秋，即係嘣一聲燒著咗成個燈籠。 咁啊，小心，小心，小心啊！乾燥啊！ 好，十一點鐘翻嚟有呢個學古文。 一架小型嘅私人飞机喺瑞典哥德兰岛与拉脱维亚之间嘅波罗的海海域坠毁。瑞典当局话，从现场情况嚟睇，机上四人生存机会渺茫。瑞典电视台报道，涉事小型飞机喺当地寻日下昼从西班牙南部起飞，目的地系德国科隆，并冇按计划降落喺科隆，而系继续向北飞至哥德兰岛南部，随后向东北方向飞越波罗的海。傍晚减速并降低飞行高度，十五分钟之后从雷达上消失，最终消失地点位于拉脱维亚文茨皮尔斯市西北部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10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北风。展望明日日间仍然酷热和干燥，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91点，跌360点，总成交金额5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30点，跌72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7.2，跌11.4。新东方在线28.85，啱啱跳咗28.9，系跌5蚊。比亚迪股份214.6，跌13.8；阿里巴巴87.9，跌2.75；中国神华25.75，升9.5；百度集团135.8，跌3.5；盈富基金19.67，跌3.7；友邦保险74.4，升3毫；中国海洋石油10.66，升1.8。

例如一个传统双黄莲蓉月饼就已经有三碗饭的热量，八茶匙的油和十二茶匙的糖。 你放心，其中两盒都是送给公司同事大家一起分享的，每人吃少少啦。我当然知月饼不应该吃太多啦，不要想着一年一次就可以放肆进食，始终都是健康最重要，所以我选月饼的时候都很仔细地看过他们的营养标签，选些热量、脂肪和糖分都比较低的月饼才买。 我今晚都约了家人出去吃饭，但是又怕出街吃些东西不健康，有冇啲咩小贴士啊？ 叫嘢食嘅时候，我哋可以多啲选择少盐、少糖、非油炸、较少酱汁嘅菜式，避免叫一啲腌制或者加工嘅食物，例如咸蛋、红肠之类，同埋选择以蒸、灼、炆、炖、焗等方式烹调嘅菜式，并且以多菜少肉为我哋嘅饮食原则。落单嘅时候要求少啲盐、少啲糖，咁就会食得健康啲啦。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老师好，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嗱，新学期新开始， 我次次都新学期嘅， 今日系九月五号， 系 第一次翻嚟， 我哋又系，我哋都冇停过。 又是你哋两个 咩叫又是我哋两个 你唔使升班嘅咩 我留班啊 我哋又唔舍得你 系 啊唔会有奖进又唔奖进 但系因为我系留班因为你教嘛我升唔到班啊 考定都成考 定都成咁系咪同你有关 有而家咧我有个新嘅制度 咩制度啊 系如果你真的无心向学的呢我会劝退你 们。 啊、是啊 但 是 你 有你的表现。 老师你明明同学讲他不是无心向学。 我知道。 是所托非人啊是啊。 嗱呢啲嘢呢其实是双向的。咁老师有老师的责任同学。 教 学 相长嘛。 冇错 是 啦。如果我的课程真的松散啊粒粒乱啊冇系 统。我冇话你我冇话你啊。 如果。 哦如果。是你话另外一个学老师咋嘛。 后来嗰个不断重复重复。 是啊。 咁我就会真係劝佢嚟啦即係唔好嘥大家时间啦啱啱先。 呢度、 好啦嘛。哇呢啲态度有咁衰。 唔係我觉得你讲呢啲嘢简直係废话啦。 但老师啊点解你觉得佢态度衰嘅 因为佢你睇下佢个样 子。 你睇下佢个 样子。我係衰㗎不嬲都衰㗎啦。咁衰你就唔教㗎啦。 我教。 我冇本柄喎、啊。 我教我坐咗喺度。 我天生衰喎、啊。我天生样衰咁样你唔可以话我咁样你唔俾我学、啊。 对唔住收返收返。 喔再喎。 老师啊佢今日細路长定係咩呀 佢应该是细路长， 啱唔知啊？我会变噶我。 佢一阵间细路长，一阵间又变田国阳， 冇所谓啦呢啲嘢，系啊，睇佢自己即系珍唔珍惜自己嘅前途咯。 开始未啊，老师？ 系啊，系啦，讲咗咁耐，但系我都唔知你噏乜。 好废话。 唔系啊，因为新学期新开始，我就想即系先小人后君子。 哦，即系好似啲学校啲早会。 系啦 ，assembly 开学礼之之分词。 几时学期 我哋都冇投诉过你。 系啊， 唔系即系我讲啊，讲 定先。 哦，你帮自己就系做一个免责条款啫。 他日你投诉我嘅时候，我就话诶唔系啊， 呢、這个老师真系好嘅，佢 最衰就系呢啲， 佢预咗会有人投诉。 最衰就系呢啲咁嘅老师。 系啊，佢一定 预咗人哋投诉， 预咗人哋投诉。同埋点解佢会觉得人哋会投诉？因为搞得唔好啊嘛，系咪先？搞得好，老师唔会觉得人哋会投诉 嘅。其实 我梗系知啦， 多多少少有啲嘢知嘅。 好啦，嚟到 啊，冇嘥时间啦，嚟。 今日讲一个单字。你估系咩单字？ 我心里边都对你有一个单字，冇错。 就个单字咯， 唔系就个号。 我对你有好多个单字，你想 三个？ 你想听边个？ 讲三个 都唔出得街嘅， 出得街嗰个 写俾你啊！全部都系同一个部首。 老师反胃啊！老师你冇事系嘛？ 冇事， 使唔使同你捽啲药油啊？ 有啲晕晕地， 咁快晕，咁快晕，啱上堂啫喎。 你唔想讲个单字啊？ 就 系即 系 两个汗 字， 汗咩？ 汗字啊？ 汗 流 汗 个汗， 三点水仲有干， 系啦， 好。 今日有冇主题啊？今日？ 今日主题就系汗、所有汗。 问我哋嘅就系同汗有关嘅四字潮，有香汗淋漓。 好，呢、這个写低。有故事噶、哦，笑乜嘢啊？ 冇，我咪就系话，我已经知道你食条尾吉去边就讲去边噶啦。 老师条尾你个留言 有啊， 我失败咗。 你马嚟噶嘛？你有马尾啊嘛？ 梁大章， 汗流接背 系汗流接背，好 啊， 汗流接背 系。 咁你咪跟住我哋呢就会教呢啲、 跟住呢啲咯，跟住、你知唔知香汗淋 冇啦？ 有 大汗淋漓， 已经香汗淋漓啦，唔准大汗淋漓， 西汗淋漓、秋汗淋漓，有好多种噶嘛，汗都系咪啊？又反胃啊？ 我唔识，我得一个咋我，所以我抢先答咗。 OK， 嗱，我解释咗呢啲 汗如雨下。 是挥汗如雨，是啦，汗牛充栋。 我唔得，我听都未听过啊。 听都未听过， 唔识写添啊。 汗牛充栋啊， 系， 我冇听过呢句、啊。 唔系一个人好充栋，充栋。 汗牛充栋 系啦， 一只牛个牛啊， 系一只牛。 充栋咧， 充系充塞个充， 哦， 栋就系木冬。 哦，唔识写。 系啊， 汗 牛 充 栋。系啊，嗱，呢个 咧，即系一只流汗嘅牛好充栋啊。 砰砰声 嚟噶， 冇听过。 你肯定教得， 你肯定出得街啊？有冇事噶？ 好 你教噶咋？ 我你阿妈知噶。 系啊，阿妈话你唔系一个好老师啊。 系、哎、 好啦，翻嚟。 好，第一个。 哇，真系好似老师啊！翻嚟。而家我先讲，香汗淋漓， 好， 好唔好？ 好。 系咪怀疑？系咪讲啲女仔嘅汗？ 系啊，真系 香汗啊嘛！ 系 啊, 啊，你知唔知？最你喺你哋嘅认知世界咧、中国边一个朝代较为 open 啲嘅咧？ 唐朝 ，豪放女。 唐朝啊，唐朝啦，你间咩豪放女？ 咁我系记得呢个几个字啊嘛。 你知唔知咧？唐朝嗰啲衫系点 嘅？啲衫好性感噶， 系啊， 一 tip top 咁样。我见到有晋代黄金甲嗰啲啦。 嗰啲系夸张咗啫。 我知啊，但系其实佢哋系好夸张噶。你睇嗰啲以前， 你想唔想翻 老师啊？其实以前唐朝啲人咧，啲女仔系咪都系用好似而家啲内衣噶？定系唔同噶？有冇带内衣噶佢哋？ 嗱，我唔知道，因为我唔系生喺嗰个年代。但系嗰阵时嗰啲潮， 咁点解话个豪放咧？ 嗰啲系衫系即系较为薄啲嘅，系啊，同埋、可以讲系少少性感嘅， 系啊，性感噶， 系啊， 好似个 tip top 咁样噶个前边嗰啲。 嗱，佢哋咧采用嗰啲半透明嗰啲叫沙罗嘅上衣， 咁蓝色， 于是 半透明啊， 系啊，半透明啊，于是咧个肩啦， 个膊头。 个少少胸啦， 系啊，佢有噶， 双臂咧都隐隐若现，隐隐可见噶。 哇，流鼻水，流鼻 水，流鼻水， 细路梗系流鼻水啦。 你嗰啲唔系鼻水， 系啊，好惊啊！哇，点解会突然间变成咁嘅？以前我哋见嗰啲宫女啊，嗰啲衫啊，嗰啲唔系咁噶嘛。 嗱，我哋翻呢度先。咁咧，由于咧，即系。唐朝啊，冇风扇啊，系咪又冇冷气，热就系热， 所以佢就要着得咁性感 啦。 咁咧，佢哋点啲女士点样咧？个女士都贪靓噶嘛，系咪？ 系啊。 于是咧，夏天嘅时候咧，佢哋咧擦啲粉喺个身体嗰度。 哦，嗰啲爽身粉啊，老师。 系香粉，里面都有少量 嘅。爽身粉都香香地嘅。 胭脂红粉，即系红红地色。 哇，仲有颜色添啊！ 系呀， 擦到边度啊？ 咪就系身体嘅地方咯， 即系颈对下嘅地方。 嗰啲唔见人嘅地方都唔使擦啦，系咪啊？我估 我唔知喎，嗰啲嗰啲咧叫桃花粉啊，个名好靓啊， 系啊，好咸湿啊， 点解会咸湿啊？桃花粉 桃花嘛， 哦，桃花咸湿 嗱，点解叫桃花粉咧？ 因 为又系 红红地色， 系啦，又系粉粉地，你觉得咧呢、這个颜色系咪好女仔好浪 漫？好女仔，系啊，粉红色嘛。 咁啊嚟啦， 嗯， 一哇好热 啊， 即系开始讲香汗淋漓啦， 哦。 你嚟啦，系咪？ 香汗淋漓嗰个嚟，嚟咩？ 嚟咩啊？系咪做啲嘢？ 你做咩嚟？ 嚟啦！ 你去边啊，老师？ 老师个心态都系 老师翻埋嚟，翻埋嚟，翻埋嚟。咁咧就哇一出汗，咁头先嗰啲粉咪话红红地 就会溶， 就会溶啦。咁个身会变咗乜嘢咧？ 红色 同埋红色咯， 红色。 嗯， 系啦，哇红红地咁样，好似养若然喎。然后咧，佢哋会点咧？就攞个手拍。印啊，吸下吸下，印翻啲汗出嚟啊！ 系系系，就送俾啲公子， 公子有我嘅香味。 系啊，呢度叫做香根， 香汗， 整闻。 咁 索一索舒筋活络，闻一闻立即精神， 香汗淋漓，细路长。 阿老师嘅心里边好多图画。老师你 细路长，你头先咁开心啊，出口成文啦、啊，香汗淋漓，左一句，你唔好用笑嚟掩饰啊，快啲，有几好笑啊！ 咁你有事， 我一阵先咁谂，一阵 谂正经，我阿公子好开心， 汗字英文系乜嘢啊？ 笑一字， 系啦，千祈唔好读事边词。唔係有啲人真係以為讀士邊詞 啊， 串都唔同 啊， 有 咩嘢詞 啊？點解你教咗英文嘅突然之間？ 唔係咁樣，大家研究一下啦，係咪先？如果啲漢加咗兩個英文字母 ER 有變咩咧？ ER 漢加 ER 喺 邊度加？即係中間？ 尾 我 sweater 件冷衫， 係啦，冇得意咧， 唔得意啊，咁咩唔得意啫？係啊， 哦，真係 無端端就講咗英文， 點知原來佢唔係汗衫係冷衫喎？咁你咪好得意啊！係作文啊！ 你講完嗰啲，你講完嗰啲桃花粉嘅啦。 讲完啦，因为咁样样，所以咧佢出汗咧就叫香汗淋漓。 咁如果男人搽呢啲粉都香噶，系咪？ 系啊，男人唔搽嘅嗰阵时候， 男人唔搽。 点解啊？而家男仔都会搽爽身粉噶， 系 嗰啲 B B 咧，咁嗰啲。 讲完废话未啊？ 好，讲完啦。 作句。 香汗淋漓，只手好肥。即系好肥腻啊！ 得啦，你终止，即刻终止你嘅发言。汗流浃背啊嘛，系嘛，梁大章？ 点解我叫咗梁大？点解我叫咗梁大章嘅？ 大个咗啦， 大个啦， 咁点啊？咁你想 系汗流浃背 咁点？ 系啦， 作句咯。 唔系啊，你唔系讲个来源嘅咩？ 有啊，作句先啦，我费事你一路嘥时间。 佢都唔知汗流浃背点解，佢点作啫 ？OK， 好。 嗱，汗流浃背我简单啲讲啦，都系有个故事嘅。我先简单讲下先。汗流浃背意思咧就哇， 好大汗， 通常形容系啦，好惊嘅呢个情况， 系咩？点解啊？ 即系 就喺个背脊嗰度流落去， 就湿晒个底衫，湿晒底衫啦，就叫汗流浃背啦。 嗯， 好惊。 其实流汗唔系净系背脊多汗噶， 我知 有啲地方都好湿晒噶。 例如咧， 格粒底咯， 仲有咧， 仲有咧， 格粒底同头咯， 仲有 咧， 后颈咯， 仲有咧， 脚板咯，手 板 咯，板 我未试过出汗。 系啊，你冇噶？ 有啲人嘅 手汗 好犀利嘅，系啊， 好犀利噶， 古巨基好犀利噶， 系咩？ 系啊， 你识佢咩？ 我识佢啊， 你细路嚟噶，你点会识佢啊？ 我识佢啊，我听佢啲歌啊嘛， 我哋仲 识佢老婆添。 我快啲嚟梁大章，我梁接背 作句啊！ 是啊， 哦，你教完噶啦，即是你汗流浃背。 唔系个词语嘅解释就系咁简单嘅，个出处我一阵话俾你听。 汗流浃背就系当我哋咧好大汗，背脊 好濕嘅時候就漢流接背啦。得唔得呢句？ 梗唔得啦。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好講。 漢流接背上呢個堂，我覺得好後悔。 好唔好啊，老师？呢句 错，费事理你哋。呢个故事咧系发生喺呢一个汉朝嘅。 哇，正 系啊，几正啊，有几正噶、 啊？唐朝啲多啲、啊。 可唔可以贴堂啊？你嗰句 系啊， 正 啊， 贴堂啊，不如将嗰、那个 汉朝。 你 汉朝有汉高祖啊嘛？ 系啊，哇，你又知道、 啊？我唔知啊。 汉高祖死咗之后系边个继位 咯？汉矮祖， 系咪？汉密祖。 汉红祖 汉惠帝阿惠帝 老师你是不是武器啊 少少啦 你是不是想呕 就是吕后吕后就专政这个时候呢有些忠臣我都费事望你就挺身而出其中一个忠臣呢你的 friend 来的姓周叫阿伯 两个字啊， 系周勃， 衰啊你！ 勃系边个勃啊？ 勃咪系勃仔糕个勃。 周勃吓， 咁衰嘅一个名字改得， 你 都系勃勃个勃。阿勃哥咧， 咁啊周勃做咗乜嘢啊？除咗周勃之外， 呢个名叫做勃周。 他就觉得啊，吕后你太过专横啦。 他不是忠臣嚟嘅咩？ 忠臣，咁啊吕后想佢姓吕嗰啲人搞嘛。 哦，于是周勃就话唔得， 系啦， 等我周勃嚟。 佢同佢个拍档阿陈平一齐就搞掂咗阿吕后。 佢点样搞掂佢噶？佢用咩方法啊？ 佢点搞啊？ 系咯，点搞佢？滚搞佢！ 搵支竹仔搞， 一支竹仔而折弯， 梗系周勃啦。 咁搞掂咗旅游之后点啊？佢就嚟自己做啦。 唔系，就立咗个皇帝叫汉文帝。 你而家仲系讲紧汉流接背啊？ 系 啊，系啊， 咁长、 啊。你去边啦？咁长、 啊。汉文帝有人就问阿周勃：，喂，全国上下每一年嘅收入几多啊？支出几多啊？咁啊，周勃啊，死啦，擘大个窿，再问啦，跟住佢就话：，哇，你唔知啊？咁 问陈平， 冇，未问啊，陈平啊，全国一年审几多案啊，判几多案啊？ 又唔知， 佢又唔知， 系啦， 开始惊啦， 啊，冇错啦， 本来就系战战彪悍嘅啫，跟住咧惊到佢问咗两条问题，所以咧后边都彪埋汗， 再问就周围都彪悍啦， 冇周围彪悍，跟住咧阿文帝咧就再问阿陈平，陈平话咧其实咧呢两样嘢咧都系专门嘅官负责嘅，你想知道咧就问嗰啲。官啦、 啊，唔关我事。 系啦，就唔好问呢一个啦，因为阿 周勃 咧， 佢就唔 系 负责一样嘢嘅， 佢系即系啲好好 senior 嘅嘢嘅，佢就唔会知咁微细嘅。 平民百姓嘅嘢。 系啦，于是咧，阿勃仔咧就成身都系汗 啦， 就叫真汗流浃背啦。 哦， 作句。 作句。 系啊。 哦。 佢咪作咗咯？ 我再作，快啲。冇时间， 明啊！皇帝好彩问咗两条问题，所以咧周勃就会就会汗流浃背。如果唔系嘅话，就会汗流浃 whole body。 我觉得头先嗰句好啲啊，汗流浃背上你堂好后悔好啲啊。老师，你系咪抄低佢啊？影印派俾各位同学啊！老师，老师反问，冇事啊嘛， 打电话咁样， 使咩心外压？心外压，哎呀，老师晕咗， 好嘢，下个礼拜唔使上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表示，现时欧洲批准嘅第二代新冠疫苗系包含原始株加上 BA.1 病毒。 而美國批准的第二代新冠疫苗是包括原始株加上 BA.4 和 BA.5 病毒。他說根據研究，前者的功效和第一代疫苗差不多，而後者暫時數據不多，因此呼籲市民不要等待第二代疫苗，應該盡快接種。至於幼童版伏必泰疫苗，崔俊明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時本港只有科興疫苗提供予幼童接種，認為當局應該盡快引入多一款疫苗。在鼓勵市民接種方面，他認為當局可以考慮以行政方法，例如強制某些群組接種。家庭醫生林永和表示，約有一兩成向私家診所求醫的新冠病毒求診新冠病毒確診長者病人未必肯服用新冠口服藥物，部分人即使已經處方，但最終都沒有服用。他說當中有部分人是因為病徵較輕微，覺得休息之後可以痊癒，亦有部分人擔心有敏感或者副作用等。林永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以他的經驗，即使一些較大年紀的確診病人服用新冠口服藥之後，亦都沒有很大副作用，部分人可能有肚瀉等輕微反應。他說如果向這類病人處方新冠口服藥，同時亦要暫停一些可能對沖的藥物，例如部分膽固醇藥、薄血丸或者心血管疾病。他呼籲如果長者有輕微病徵，例如喉嚨不適或者咳嗽，應該盡快是進行快測，因為新冠口服藥越早服用效果越理想。特區政府駐粵辦表示，配合深圳疫情防控需要，特區政府駐深圳聯絡處即日起暫停對外開放，直至另行通知。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揮部說，目前防疫的形勢嚴峻複雜，每日新增個案保持在較高水平，依然存在社區傳播風險。今日起，深圳分街道採取分級分類管控措施。加拿大發生連環持刀襲擊案，最少10人死亡，15人受傷。警方公布兩名疑犯的姓名和相片，指他們仍然在逃，相信持有武器是危險人物，又指部分受害人是疑犯針對的目標，部分就是他們隨機施襲。總理杜魯多形容襲擊事件是可怕和令人心碎，慰問失去至親的死者和慰問失去至親的死者家屬和傷者。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天晴乾燥，日間酷熱，吹和緩西北風，展望明日日間仍然酷熱和乾燥，星期三和星期四間中有驟雨。現時室外氣温33度，相對濕度46%，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都現正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42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56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47点，跌55点。接着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7元，跌11.6；新东方在线29.9，跌4.1；比亚迪股份216.6，跌11.8；阿里巴巴88.2，跌2.45；美团171.2，跌5元；中国神华25.95，升1.15；盈富基金19.7，跌3.4；百度集团136.2，跌3.1；友邦保险74.5，系升4毫。中国海洋石油10.66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0.33，瑞士法郎0.984，加元1.315，人民币6.929，英镑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992，澳元对美元系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1点，跌39点。港金报16,02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18美元，卖出1,712.7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油荔村嘅慢线啦，因为有道路工程噶，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的海兴路去大涌道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海安路对出。在封路方面，尖沙咀的天文台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天文台道来回方向近住金巴利道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和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拣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Ben 阮富华。对我来讲，乜嘢系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系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咁啊，而家3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8%，仍然系呢个秋天未到晒嘅时候咧，争秋断雪都系热啲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想问两位拍档咧睇戏咧，嚟有唔同嘅爱好啊、追求啦咁样。 系 刺激嘅电影咧吓，你哋有中唔中意噶？ 唔中意。 刺激 你讲嗰啲咪嗰啲啊？ 我讲清楚少少啦，刺激少少即系一啲比较血腥啦，同埋个剧情会暗黑啲嘅。嗱，其实咧，我觉得有一两套戏咧，其实我觉得都几变态嘅，即系嗰个喺创作个想法。一套咧叫 The Purge， 即系国定杀戮日，你哋有冇睇过啊？咁咧就系话咧，当呢个地球嗰度人太多啦，咁样咁咧，即系某国政府咧就话好啦，每年有一日，边个都系杀边个。嗰一日由几多点到几多点系冇任何嘅法律刑责嘅，咁嗰、那个、嗯那个背后嘅意念都几得人惊。咁、另外有一套戏咧就系、叫做 Hostel 啊，我唔记得中文名啦。咁佢就话咧啲有钱人已经玩到冇嘢好玩啦。咁、于是咧佢哋就揾啲同一间嘅叫做酒店啦吓、即系挂咗勾，咁佢就会将一啲旅客迷晕咗，咁就俾啲有钱人咧去当动物咁去猎杀。咁同样都系一个好得人惊嘅。 题材。 咁你会睇呢两套戏？ 呢两套戏应该都有人其他人睇过，系啊，都几多人睇过呢两套戏嘅。包括 The Purge 拍好多套添嘅，即系一套收得再拍再拍再拍咁嘅。但系个题材都好得人惊。咁睇咗一套戏咧，喺呢个电影平台咧就叫做 Hunt， 即系捕猎嗰个 Hunt 捕猎啦吓。同样地，嗰个题材咧就话有啲有钱人咧捉咗十二个普通嘅平民。咁啊，摆佢一个俾人整晕咗啦，一醒咗应该系荒野里边。咁、但系今次咧，佢个剧情有少少扭转咗嘅，就系话咧，嗰啲有钱人唔系好似普通人打猎咁啦，而啲有钱人会匿喺不同嘅地方，可能你行咗一间便利店，一个老婆婆就系一个本身有钱人扮嘅，咁佢突然之间就会有一个。使出一啲嘅方法啦，令到呢一个行入嚟便利店嘅 迷晕佢 系啦，即系咁啦，我就唔讲得太详细啦。不过呢套戏咧就绝对唔啱细路仔睇嘅，因为佢真系拍得好好血腥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对呢一类戏唔抗拒，嗱，虽然我觉得个题材有少少唔系咁好，不过如果你中意刺激嘅呢套戏咧，真系几紧凑嘅拍得个剧情， 好唔好睇先？ 如果你中意呢啲戏，但如果你唔中意睇呢啲，砰成个头一打砰咁样，有啲比较得人惊嘅镜头咧，就唔好睇啦，因为系官能上比较核突嘅。咁好快讲到一套咧，如果大家中意睇刺激，但又唔想睇啲咁核突嘅镜头咧，最近另外一套叫《怪兽高中》啊，《怪兽高中》就话去到某一个年代啦，人咧同丧尸同僵尸系共融。一齐上堂嘅，其实佢用咗 得意， 佢用一啲搞笑嘅方式去拍嘅，即系一间学校啦，咁啊好多校车咪停低嘅，一车落嚟正常嘅，一车落嚟咧系嗰啲丧尸，一车落嚟咧系僵尸咁， 系黑色喜剧算唔算？ 黑色喜剧，佢系玩黑色喜剧，都不得止，嗱有人啦，有丧尸啦，有僵尸啦，跟住咧仲有乜嘢咧？仲有星球人 alien， 咁星球人咧突然间有一日咧喺个太空嚟到呢个地球，因为好大嘅飞碟喺上面转。咁於是咧，呢三群人啊，即係人啦、僵尸同丧尸就互相指责，你係咪夹埋啲星球人嚟，想铲除我哋，即係我哋啲僵尸？梗唔係啦，係咪你丧尸？係咪你约佢哋嚟啊？咁样，咁到最后戏里边咧，即係用搞笑嘅方式啦，三种族群咧夹埋一齐咧，就打败咗嚟入侵地球嘅。星球人啊，咁样咯，咁呢一套咧就冇核突嘢嘅，虽然话有头先嗰啲咩丧尸，但系冇嗰啲咩啊食人嗰啲咧都冇乜嘅，佢纯粹系搞笑嘅啫。咁就比较，如果你想睇一啲比较得意啲嘅另类啲电影，可以谂一谂咯。 即系呢套易入口啲， 易入口啲系啦。头先第一套就比较真系好官能上会好刺激，但系就未必适合个个睇啦。 你睇完有冇咬自己只手啊？ 咬人哋只手。 哦 ，OK， 得啦， 你咪想咯， 但系几得意啊！我觉得呢一个嘅设定系嘛，即系话如果你他朝有一日个学校嘅话，又有丧尸同学，又有僵尸同学，又有， 我觉得呢个黑色喜剧几 好 睇， 本来系几好。 佢个丧尸咧就唔系话。追住阿馬小龍咬佢啦，而係話佢哋自己有一罐罐頭打開係 human brain 啊，個罐頭寫住 human brain， 係 咪？ 咦，好得意啊！係啊，呢個幾好笑， 佢將佢得意化咗少少，即係佢唔會食你嘅，佢自己買個罐頭，罐頭就係 human brain 嚟。 如果我哋個學校係咁樣幾好啊，即係不論你係乜嘢嘅，就有教無類啊， 有教無類啦，三種學生 係咪？ 即係佢哋都唔會，我亦都唔會驚佢。總之嗰邊坐幾個喪屍自己傾偈啊， 真係我覺得都幾得意啊！如果我 Halloween 唔知點玩咧， 唔係你最初。嗰时候你睇到嘅就系一班同学嘅就咩都有嘅咪就 IQ 博士咯， 哦系啊， 呢一套真系好正， 就犀利 啊，真系大开眼界， 同一班嘅，仲要大家都系系咪先 ？IQ 博士 系啦 ，OK， 咁啊到我咧，我就今日睇咗有一个叫做纪录片嘅，咁咧其实有时咧真系，哇呢一排真系睇得嗰啲电影太多咧，系会觉得有啲辛苦嘅，咁所以就不如睇翻啲开心啲嘅啦。呢一个纪录片咧就系《猫星人的奇妙思奇思妙想》。所以就係有某一個嘅就係平台咧就可以睇到噶啦。咁啊點解會睇咧？好明顯啦，因為我係貓奴。第二樣嘢我就會覺得嘅就係佢嘅介紹係幾得意嘅。佢就係話好多時候大家咧要去選擇要去做呢一個嘅寵物嘅時候，好多人咧都會選擇狗，因為覺得嘅就係狗可以訓練啦，好聰明啦，識得理 解就160個嘅就係人類所講嘅詞類啦，所以好似感覺上覺得佢哋係比較多反應嘅、嗯。似乎咧就係話咧，佢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呢一個紀錄片嘅話咧，去為一啲貓咧就係、是、平反嘅。係、 嗯、 啦，咁啊頭先所講嘅嗰啲咁嘅問題嘅話，咁啊其實係貓係咪唔得嘅咧？咁佢做咗有好多嘅實驗，同、 嗯、 埋有好多呢一方面嘅專家就可以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是、其實貓佢哋係咁點諗嘢嘅，同埋佢就係點樣同係咪幾好啊？ 好 啊嗯、你有好多嘢學嘅其實。好啦，咁我想有啲嘢考下大家咯。 好啊， 因為其實對於貓奴嘅我嘅話，我會覺得咧，就係其實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就係揾貓嚟去作為呢一個嘅寵物嘅話咧，係常被低估嘅，因為我哋成日要將貓同埋狗比較。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唔公道嘅，即係等於嘅就係你揾只橙同個蘋果嚟去比較，係 冇得比， 冇得比噶嘛。 冇得比。 好啦，咁其實咧睇完呢一個紀錄片之後嘅話咧，你就會咧對於一啲貓嘅黑板嘅形象咧會有所改變嘅，例如貓知唔知自己個名嘅？ 知。 你覺得知嘅， 因為我幾隻貓都知 道。啊係啦，咁佢做咗一個實驗啦。咁樣咧就譬如咧，只貓咧係叫做Gigi 咁先算啦。咁佢就會係錄咗嗰個主人叫佢嗰個名。如果佢咧差唔多音嗰啲，可能 BB。斯斯 弟弟 佢冇反应 喎，哇咁犀利啊！ 原来佢可以真系知道自己个名嘅、嗯，当叫佢叫佢个名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会有反应，即刻行过嚟咯。系、 嗯、 啊，所以其实佢哋系聪明 的。我都觉得系， 因为我养嗰只猫咧系咁样嘅，我一叫佢名咧，佢、嗯、明明咧望住个窗口，猫好中意望窗口嘅，唔知点解、 嗯， 即系搵个 pet 对住我啦，望窗，我一叫佢嘅名咧。佢即刻就擰過嚟㗎喇。 係啊， 同埋即係個樣係咩事嗰啲咁樣。 係啊，其實佢哋係知嘅。另外仲有嘅呢就係話呢大家有冇留意到嘅就係佢哋可以捐過一啲好細個嘅窿窿。 係啊，水做㗎嘛。 嗯，佢哋係點樣知道自己捐唔捐到嗰個窿窿啊？ 貓 鬚。冇 錯。 用貓鬚去度。嗯 其实原来唔单止係貓鬚㗎。 咁毒。 係啊，仲有嘅就係佢哋嘅眼眉毛。有鬚啦，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喺佢哋嘅手仔上面嗰度都有一啲毛仔嘅、嗯，所以當我哋去捐嗰、那個窿窿嘅時候，佢就可以測試到究竟自己過唔過到啦。 唔好睇少啊，因為咧我屋企咧就我唔知阿 Sarah 啦，因為你住嘅地方唔係咁高啦，即係村屋、 嗯， 因為我住得比較高啦，咁所以咧又驚佢出咗去會跌落街啦、 嗯， 所以咧每一次咧我將嗰個露台咧全日都係開。咁即係譬如话半个手机咁长嘅喇喇咁样。点知有一次佢都出到去， 系噶， 佢拱开咯， 佢拱开噶嘛，佢识开 都出到去。 我上次咪问过你哋佢开门嗰个问题嘅，哇，佢真系聪明， 哦，佢哋系识学习嘅， 系啦，你识学习已经系一个好本事， 好 聪明 噶，其实 你够聪明先学习。 冇错啦，但系有一个好笑嘅地方，就系佢哋其实基本上天生嘅可能啲酥酥咁样咧，系俾佢哋咧就系测试究竟嗰啲窿佢过唔过到啦。但系通常嘅我哋有养嘅啲猫咧，都系会过肥嘅，佢哋系唔知噶。 唔知噶， 系唔知自己原来个肚已经肥咗， 又系喎， 系啊，因为其实佢嘅测试嘅就佢原本应该过到嘅，但系佢唔记得咗就 系 自己已经食到肥晒啦， 太卫食， 所以你咪有时会见到嘅就系啲猫要俾嗰啲消防员救嘅、哦，就因为佢哋咧插咗喺个窿嗰度，佢哋以为自己过到，但其实佢哋系过唔到，因 为冇乜 运 动 啊， 我哋啲家猫冇乜运动，同埋太好营养。 系啦，咁同埋可以讲多少少啦，例如嘅就系咧，我哋好多时候咧去接触猫猫咧，我哋系做错咗有好多。嘅步驟，所以你會覺得其實佢哋唔睬你，其實只不過係因為咧你唔識同佢 say hello 啊。我想問下兩位啊，就係你哋如果係對於一啲貓仔，其實你覺得應該要點樣？所謂就係叫同佢示好咧？ 嗯，摸佢個頭。 唔係， 唔 係啊！呢個就係最大嘅大忌啦，冇錯。你覺得咧？ 我淨係識摸頭啫喎，因為我冇養貓， 不是 去朋友屋企。 哦，我知，勾佢下巴。 唔啱。 又唔啱， 都唔啱。你一嚟咁样嘅话咧，你怼埋佢嘅话咧，佢一定会走噶、嗯。先嚟嘅咧就系眼神接触，系、欸、啦。有冇见过就是、有时啲猫猫咧会同你咁样慢慢 眯埋眼、 眨眼、嗯、慢慢 我留意、啊、 眨眼。其实咁样嘅话，即系同你讲下好啊， 合埋打 开，系啦，咪系慢慢咁样眨眨眼望一望你咁样咯。 有 系啦，其实系咁样嗱、啊，你先要得到呢一个咁样嘅 sign， 你先至知道嘅就 系 佢接纳你啦，佢同你 say hello 啦。跟住嘅就系咧嗱，通常你就会。摸佢个头啦，错，因为其实若果你哋知道嘅就佢哋系猫科嘅动物，其实佢哋基本上系应该系喺啲大草原嗰度去猎，系咪、 嗯？ 如果你上边度有啲嘢咁样落嚟嘅话咧、嗯，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威胁啊、 哦。 例如可能就有啲鹰会嚟找佢啊，或者系咩，佢会好惊噶。所以其实应该嘅就 系 突一只手指俾佢，俾佢嘅就系闻下你嘅味道，你嘅味道之后佢接纳啦，佢就会 high 你嘅。咁跟住咧。即刻就可以咧，就係摸下佢嘅下巴，以示好啦。呢一啲咧就係其實你係應該要接觸佢嘅方法，就並非一嚟就摸佢嘅話，通常佢都會縮到埋佢 驚 嘅。 所以咧睇完呢一个嘅就系喵星人的奇思妙想咧，你了解好多，即系猫嘅语言啊，佢条尾啊，佢只眼啊，代表啲咩嘢咧？咁样 佢有时夹起噶喎， 系啊， 条 尾就更加嗱夹起嘅话咧，如果你佢向你行嚟夹尾嘅话咧，就代表佢就我好开心，夹住条尾嘅就系代表咧佢觉得佢好惊。但系如果佢条尾变咗好似鸡毛扫咁样嘅话咧，即使佢受到威胁，如果你再埋佢嘅话咧，佢就会 搲你啦， 系啦，佢就会搲搲你噶啦。 恭喜个身就肯定系准备。 好驚，因為佢要扮大隻，係啦，話俾你聽，我而家好大隻啊，咁樣，所以其實係好得意噶。所以中意貓嘅朋友嘅話，我想了解佢哋多啲嘅話，我覺得呢一個嘅 documentary 就必睇。 我有時咧睇嗰啲短視頻咧，有啲人同啲貓玩咧，就係話用三個紙杯，譬如話吸住一個色仔咯， 睇下佢知唔知邊度啊？ 啊，啲貓通常都估到。 冇錯，其實佢哋係知嘅。咁啊，仲有可以答埋你一個答案嘅啫。其實貓可唔可以 train 咧？絕對可以，因為有一對來自嘅就係呢一個嘅有某個地方突然間唔記得啦。咁咧佢哋即係有兩姊妹嘅話咧，就係佢會係哇訓練啲貓咧去做一啲就高難度嘅一啲動作嘅。咁又完全係冇問題，係可以嘅。只不過就係訓練狗同埋訓練貓有兩種唔同嘅態度。狗咧就係佢哋會好希望嘅，就係會同你講一隻，你睇我幾叻，主人，我做到啦，我做到啦。但係如果係貓嘅話咧，就會好你逼我。你都系用呢个方法，你逼我嘅话，你逼到我就会做。 咁抵死， 同佢哋一齐嘅话咧，系好唔同嘅。奖赏方面嘅话咧，好多人都以为嘅就系话，你个猫有狗仔嘅话就记得做咗，做啱咗就俾粒佢食。当然猫都系一样，但其实有时对于主人嘅一啲陪伴啊，或者主人对于佢嘅关爱嘅话咧，猫仔会更加重要咯。 知道， 系啊，系咪得意啊？ 哎呀，好睇喎呢个， 介绍俾大家睇下啦，轻松啲。 好，到我啦，跟住咧就系喂，好耐呢个。黄金拍档的就是韦家辉同埋呢个卢青云，佢哋最近有一套戏上就是呢个神探大战。呢一套戏咧，刘青云话，即系我睇嗰啲访问咧，佢就话佢对阿韦家辉好信任嘅。信任嘅意思就 系 话佢同佢讲，喂，做唔做啊？咁佢就二话不说话做。咁其實我睇完成套戲咧，係好有韋家輝同埋劉青雲嘅影子嘅。 嗯， 啊，劉青雲又係做一個有精神病嘅一個幹探，就佢唔係叫自己神探，因為成套戲就講緊神探。咁到底邊個先係神探呢？咁我覺得可堪細微嘅，因為呢套戲有邊個做呢？就係、是、有啊 任達華、 林峰啦，冇任達華， 因為通常呢啲梗係一定有任達華， 亦都冇林雪， 係冇錯，壞人一定係林雪㗎，即係定係就係三角嚟。係 啦，咁先講個差館咧，有林峰啦，咁佢太太咧就係蔡翠妍啦，咁跟住仲有就係幾個新人嘅，同埋有個李若彤就係做警司嘅。咁呢套戏咧就讲翻响17年内有好多嘅奇案，有相思案啊，有唔知咩灭门案啊，有变态 嘅。即系以前我哋嗰啲十大奇案。 系啦，系啦。咁、而阿刘青云咧，因为佢已经系精神病啊，佢住天桥底嘅， 即系佢已经唔系警探啦。 系啦，因为俾人辞退咗啦。咁因为佢有精神病，咁但系佢对查案咧，好有一種即係天賦嘅神力喺度嘅，即係佢睇到啲咩破陣啊，咁佢會推斷。咁呢個結局，我覺得有啲出人意表嘅。咁到底邊個先係神探，邊個先係魔警咧？咁大家就可以入去慢慢睇啦。都係好一般韋 家 輝嘅作風嚟嘅，即係如果喜歡佢作品，一定唔會令你失望嘅。咁或者個人都覺得嘢都幾好睇咁樣，大家有時間都可以入去睇嘅。我覺得係特別香港電影，我覺得係要支持嘅。咁啊，支持啊呢兩位前輩啦，好唔好？ 好， 咁 非常好。好啦，12点之後我哋會有淑女關注組。 冇錯，今日我哋要講嘅就係你啊，薯仔。 接通我嗎？信息到嗎？我精神充斥過他，我的妄想你知道嗎？火星唱歌感染他，別寂寞起身尖叫，用盡力苦苦請搖搖，總願記探測到了，全流將新鮮感佔據你的視線。接觸我嗎？我不廢話，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妄想你知道嗎？最終唱腔感染他，別寂寞起身尖叫，用盡力苦苦請搖搖，大動脈洞察到了，全流將新鮮感改變他的偏見。 有声音贴合旅程，放假已不易事，七天不够用，但我未会习惯它就是最短一切的旅程，习惯不及苦，是我不够好，就尽心落地指这过程，攻击这夜每天断断想努力改掉潜，让我心前讲说话清晰点动作，心挑战这个验，出到只会再反思，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精神冲击过他，我的梦想未知道吗？火星唱歌等应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愿记探索到了，从头将这失声感召唤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呼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等应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痛塞到了，从头将这失声感改变他的偏见。I wear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feel like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ords mean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应该可以是最美，试试放松行事，轻松的态度，但我未会习惯它导致，不可改变或事情，少少可制止，而但方便至少为个富直至，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精神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愿记探索到了，从头将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火星轨迹已经拆了，从未牺牲声感占据你的一切。 同意啊！頭先阿 Sarah 講咧，就算自己唔係一個貓奴啊，冇養貓咧，即係多啲了解一下呢一種經常伴住我哋生活嘅小動物都好啊！嗬， 係 㗎，裏邊佢拍得好好多，同埋佢我記得有一度咧，佢講佢能夠跳自己五六倍嘅高度，係啊，用慢鏡影住佢跳，即係你覺得係好愉悅嘅睇呢一個紀錄片。 唔單止係咁樣，同埋有冇試過一樣嘢？當然希望大家唔好咁樣做啦。就如果你反轉佢嘅話，其實基本上佢都好犀利嘅，就係可以喺空中咧就可以。 反翻啦， 反翻转啦，永远都系四只脚好安全咁样着陆嘅，以及嘅就系嗰条尾，其实咧都系可以咧， 佢攞嚟 balance 啊， 冇错啦，就揾嚟咧平衡自己嘅，就系当佢跌落地下嘅时候嘅话咧，佢系唔会扭亲嘅。但系狗就唔得啦，狗如果你试下咁样去抛弃佢嘅话咧，佢系会你点样你系反佢又好，又或者你只脚系向地嘅好嘅话咧，佢就系会咁样跌翻落嚟。 千祈唔好，有一样我想问，点解啲猫咧见到啲青？青蛙咧会咁惊嘅？ 呢个我就真系唔知道、 啊。你有冇留意啊？我睇嗰啲片，系啦，短片咧，摆个青蛙喺度咧，佢哋吓到傻咗。 佢以为有啲会害佢嘅动物， 唔知道 系咪啊？系啊，因为好似阿 Sarah 仔，佢嘅天性系仲系即系喺野生里边带咗落嚟呢一个而家嘅呢一代啊嘛，咁可能仲保留住呢种嘅怕，即系你佢而家去完勃勃咧，佢都会爬翻佢噶。系、啊，都系一种大自然嘅性格。 猫其实你好得意嘅，就系因为其实佢咧进化咗咁多年嘅话咧，佢系冇乜点变嘅。吓、你就等于嘅就系你相信自己喺屋企若果你真系养咗只猫嘅话咧，就养咗一只缩细咗嘅缩细版嘅一只猛兽喺你屋企一样咯、因为你知道其实佢哋系猫科动物嘅话，大系大致嘅就系嗰啲狮子啊，就系嗰啲佢又比较大只啲噶啦。咁至于你屋企嗰啲咧，就家猫嘅话咧，就系我哋自己屋企养嗰啲。但系其实佢哋有好多嘅一啲习性啊，同埋佢哋啲 DNA。 DNA 嗰啲咧，系咁多年咧，佢哋都冇乜点。 啲神态好似啊，你成日动物园见啲老虎样，你觉得同只猫好似喎，可以系嗰啲咧，成日喺度瞓觉啊，呆呱呱咁样样。 同埋有中意咧，就系、是、可以解释嘅，就佢哋咪好中意嘅，就系匿嗰啲纸箱嘅。 系啊，钻入去啊。 点解会咁样咧？就是、因为野生嘅嗰啲咁嘅大猫咧，佢哋基本上佢哋喺捕猎之前嘅话咧，系会搵嗰啲树窿咧，系会咁样就喺度匿埋嘅。 然后装你 呢一啲系啦，即系佢对于呢啲咁样或者系比较高啲嘅地方讲，佢哋系特别喜欢嘅。 明白，同意同意。好啦，翻嚟咧，一阵做嘅淑女关注咗先嘅十二点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唔好行开啦。 是相信若果卓惠斯出任首相，佢将可实现2.5%增长趋势嘅目标，又相信对方会承担财政责任，致力降低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嘅比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济州至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至日本海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北风，展望明日日间仍然酷热和干燥，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02点，跌249点，总成交金额59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47点，跌55点。期指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8.6跌10蚊，新东方在线29.7跌4.3，比亚迪股份217.6跌10.8，阿里巴巴88.5毫半跌2.1，美团172.6跌3.6，盈富基金19.7毫7跌2.7，中国神华25.8毫半升1.5仙，百度集团136.7跌2.6，友邦保险74.8毫半升7.5毫，中国海洋石油10.6毫6系升1.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009，瑞士法郎7.986，澳元5.334，加元5.97，新西兰元4.784，欧元7.7829，每百日元对港元5.5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41点，跌9点。港金报16020蚊，比上日收市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76美元，卖出1713.01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油丽村啦，由于慢线有工程进行，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里安苑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风方向，龙尾就喺凤凰角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北港路。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另外荃湾的西流角路由于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大河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西流角路。另外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城门道一段慢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尖沙咀和欣澳道回旋处方向迪士尼。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秋佳节最爱， 子豪阿摄，知唔知中秋节屋企人最想你加咩咧？ 加人工，继而加家用啊， 或者加送咯，天儿。 加呢啲都好嘅。但其实最想都是你打翻嚟话， 加多双筷，准时翻屋企做节食饭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 中秋节快乐！ 喺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好多困扰嘅。疫情会为我哋呢个社会带嚟危同埋机，究竟你又会选择边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嚟奥嘉年分享点样克服自己的情绪化问题。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俾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仲有后腰的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无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哋只是关注我哋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的是 薯仔，耶 耶，好 party 咁， 系啊，好开心啊，悠悠妹， 莎拉姐， 今日好靓啊，有啲新嘅头发， 多谢， 系啊，马家姐同你讲嘢啊，咁啊唔睬人啫，马家姐， 我等你哋两个讲下先啦， 拥抱一阵先， 我男朋友同我 WhatsApp 紧， 我知啦，成日都系咁样，趁住我哋做熟女关注咗我 WhatsApp 你， 冇错，即系黐缠， 冇错，嗱，咁今日咧，我哋就以一种我哋成日食嘅食物咧，就作为我哋今日嘅主题啦，你讲薯仔实在系太啱啦，因为咧我系无时无刻我个雪柜里面嘅话都系充满薯仔嘅， 系， 我觉得薯仔咧同埋鸡蛋一样啦，又系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烹调方法啦，任何时间你攞出嚟嘅，你炒佢又得，你炸佢又得，系咪？ 焗佢又得， 整烂佢又得，系咪？所以我觉得薯仔咧，我系成日都一定会有一啲咧摆喺我自己度。马家姐有咩问题啊？ 我头先听到你话将啲薯仔摆到雪柜， 点解你把声变得男人嘅？ 头先啊，哎，我男朋友咯， 闹紧交啊？ 唔系，我想问咧，我真系未试过将啲薯仔摆落个雪柜，可以噶？ 我唔知道啊， 我都系摆落雪柜， 摆落雪柜噶，因为佢冇咁容易生牙， 你生牙就有毒，唔食得， 冇错啦，咁就要抌噶啦 ，B B， 摆落个雪柜， 摆落雪柜度雪系 O K 噶，系咪啊 ？Yoyo， 雪柜系啊， 哦呵，一买翻嚟就要摆啦， 系啊， 嗯哼， 系啊， 唔使 今朝先买完雪柜，冇洗噶， 你买雪柜啊？ 买雪柜摆喺个薯仔度， 唔使洗个薯仔，但要洗个雪柜。每次摆薯仔入去就洗入个雪柜。 你今日讲咩？佢今日买咗个雪柜摆落个薯仔。 我知啊， 未瞓醒， 你做乜嘢啊？ 见到我咧， 系啦， 薯仔， 心不在焉， 冇错啦。 点解今日要讲薯仔呢样嘢咧？ 因为又系成日都会，因为我哋淑女关注组都系讲啲我哋日常成日会接触嘅嘢啦。 Yeah. 上次我哋成日讲瞓觉啊，又讲饮水嗰啲咧，薯仔咧。Mm-hmm.即系俾人嘅感觉系咪成日都好容易肥啊？食咗点解咧？通常你食咩薯仔类嘅食物？ 薯条 系咯， 我最中意食。 我唔食薯条， 系咩？ 啊， 咁食咩？薯片， 净系食薯仔煮啊，煲汤啊。 系啊，薯仔真 系 好好用噶、 啊。但薯条我就唔食，我觉得唔健康。 我超中意， 我啲肌肤 我中意食肥薯条有分噶、啊， 系 弹弓嗰只啦，又或者系长条嗰只咧，同埋嘅就系粗嗰只咧。我最中意食嘅就系粗嗰只， 粗嗰啲哦， 超好 睇得出。 焗薯系啊，大家都咁话啦，三个都中意粗啦，啱唔啱先？ 冇错啦， 我哋粗枝大叶啊嘛， 冇错。其实薯仔真系好有益噶，薯仔咧，即系除咗可以降血压啦、美容护肤啦，仲可以降低我哋患心血管疾病同埋肾病呢个机会。 唔系啊， 即系因为市面上成日太多薯仔制成品，譬如薯片啦、薯条啊、薯蓉啊嗰啲咧，就成日令到觉得系好似好肥嘅嘢。 系啊， 其实如果你懂得煮懂得食的薯仔呢、其实是很健康很有益的。 即是其实斋薯 仔。即是它的热量呢比白饭还要低。 冇可能。 是 啊 是啊是啊你白饭是啦、白饭和薯仔还有吃薯仔千万不要去了个皮。 因为薯皮是很有益的是啊。 是很有很多矿物质和营养都在薯皮。 都有很多泥添。 是 不是有很多泥、 要洗干净都。 通通我叫我男朋友批评我不。 为什么你变了男人声的嘛家姐。 我怎么知 道呢这个喉咙痛。 是啊。 薯皮其实都是一个 菜式来的。 是啊。 有些是专门焗薯皮的嘛。 很 好吃。 是啊。 但是又要加一些配 料很肥。又是加一些烟肉碎啊。 系啊， 有酸忌廉啊，死 哇！可以食十嚿八嚿嘅嗰啲薯皮， 好有益嘅。食咗咧，薯皮咧，都可以舒缓你嘅焦虑症喎。 系咩？ 系啊， 净系斋食薯皮啊？ 薯皮 批俾你个女你个男朋友食 系咯， 净系食薯皮， 成碗薯皮咁样。今晚你嘅晚餐就系一碗薯皮，同我怼晒佢。 我真系唔知道、对于焦虑症系有用嘅、 有多酚喺入边咧，食完个心情都会开心啲、 真的嘛？ 真的系啊，同埋咧，因为咧食得太多油。油炸的薯仔啊，嗰啲即系薯条、薯片嗰啲咧，患有呢个嘅心脏病啊、心血管疾病嘅人咧，嘅风险系会高啲，会容易死啲、 所以咪就系话薯仔成日俾人哋冠以一个 系咯，好似 坏坏 女人、 会坏人 咁，污名化呢啲叫做 系咯， 污名化，好叻啊你， 好叻啊，系上完古文咧，好有文化，你有品尝同埋马家姐头先坐喺隔篱， 有文 冇错， 要推课程佢， 冇错， 因为佢唔想交学费， 系啊。同埋咧，薯仔咧，佢其实佢个卡路里唔系好高啫，62大卡， 唔系 系因为咧呢一个报，即系我依家讲呢啲资料咧，系由呢个卫生署同埋呢个食物安全中心，用100克嘅新鲜薯仔营养成分去讲出嚟嘅、一个普通100克嘅新鲜薯仔嘅营养咧，就有卡路里62大卡，即系唔系好高啦， 唔高， 碳水化合物13克，蛋白质2克，脂肪系零， 哇， 即系零脂肪嚟噶， 零脂肪， 但系有热量啦，当然 系啊， 系啦，脂肪零啊，薯仔系，膳食纤维系1.2克，维他命 C 43克， 43克， 咁佢最高嘅咧就系钾，钾咧有330毫克， 哇， 系啊，如果你唔想水肿 啦， 医生话我缺钾啊， 系咩？咁 真 嘅，要食多啲薯仔， 要食啲薯仔同香蕉咯， 系啊， 我知，香蕉就成日食， 即系压烂啲薯仔同埋边个请你食蕉？ 个个每一个人， 我都想 每一个人经过都请佢食， 买都自己。 O K， 咁系啦，要压多啲蕉啦，阿马家姐。咁钾咧高咧，对我哋身体好有益噶嘛？大家记唔记得？ 唔记得， 因为我哋平时成日食好多肠仔咯。沙拉姐最中意嘅肠仔咯，我最中意食嘅公仔面咯，好高钠噶嘛，同埋啲罐头食物，譬如你出街食，有时有啲味精，有时高盐高糖，唔系即系高盐高豉油高酱。 醬多醬油嘅嘢都好高鈉 嘅鹹嘅嘢， 你吸得多咧，你個身體咧就會患有高血壓嘅風險就高好多。 嗯、 所以你要食翻啲鴿去平衡翻咯、 嗯。 所以食呢個薯仔最好啦。咁、嗯、當然唔係話叫你食炸薯仔啊、炸薯條嗰啲啦。咁、 嗯、 我哋一陣間有啲健康啲嘅食譜分享嘅，同、 嗯、 埋有個扮靚嘅沙拉姐預備咗個扮靚嘅面膜同我哋分享。 其實講真咧，薯仔有啊，薯仔你知唔知道原來咧都有好嘅面膜㗎、嗯？我記得我哋好早之前曾經我哋有講過嘅。咁、嗯、但係咧，我就會發覺咧、其實如果我喺屋企咧，總之嘅就係隨手可得嘅就係薯仔咯。咁我就見到有一個面膜，我覺得幾好喎、啊。大家中唔中意食嘅就係嗰啲 mash potatoes 啊，即係總之你整好曬係啦，薯蓉啦。嘅、薯蓉原來咧就可以咧加兩樣唔同嘅嘢咧，分別都可以做成一個面膜嘅。另外一樣嘅咧就係可以就係將呢個薯蓉啦，你可以咧就係加入牛奶，係、一個熱嘅面膜啊、一個係加入牛奶，跟住咧你直情就可以整係嗰啲薯蓉之後嘅話，你跟住咧就將佢敷落喺塊面嗰度，大約係15分鐘之後咧就用一啲熱水。水咧，咪 暖水， 暖水洗翻干净佢之后嘅话咧，块面系靓啊！ 系啊，美白去斑啊， 美白去斑。 但做完呢个薯仔面膜系第二日最好唔好晒太阳。 系啦、啊，冇错。 如果唔系就适得其反啦。 系啦、啊， 如果你嗰日系啦，第二日唔出街嘅就可以嗰一晚敷下。 冇错， 咁就好好。 我仲见到另外嘅一个咧就系乜嘢咧？就系将呢个薯蓉啦，再沟埋嘅就系蛋黄。仲有一個蛋黃，係啊，跟住咧你就溝咗佢之後嘅話咧，佢就會變咗好似一啲漿咁樣嘅，又係搭喺塊面嗰度，又係啦，十五分鐘之後 攞嚟煎都好食喎。 你又OK 喎、 都得喎，加少少鹽。 係啊，跟住咧又係噶，又係對於你嘅皮膚嘅就係好好 嘅。係啊係。 另外黑眼圈啦，我諗相信 點啊點啊點啊， 都有聽過啦。 係 係。黑眼圈咧就其實就只係需要用嘅咧就係呢個薯仔嘅，唔係薯仔片，係將佢切薄片， 係係。 跟住你就將佢咧敷喺你自己個眼底下邊， 試下先。 一陣啦，十五分鐘至到二十分鐘，跟住拎咗佢嘅話咧，佢就會令到你嗰個黑眼圈咧係會比較好啲嘅。 係啊，好啊，好啊。 两块薯仔会唔会黑掹掹噶？变咗 薯仔，佢会黑噶，佢会黑噶。 吸咗个黑眼圈， 佢又未必系吸你嘅黑眼圈啲淤血，佢只不过系氧化咗啫。系、啊、大家不妨可以试下。 系啊系， 冇 错冇错。 好啦，咁有关于薯仔嘅话，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补充咧？ 薯仔咧就即系。都唔好食太多咯，我自己個人意見就唔好夜晚食，因為佢始終都係澱粉質咧。 有分時間㗎。 係啊，你夜晚譬如你喐動少啊，你夜晚食咗喐動少，咁咪個身體吸收得個熱量高又消耗唔到，咪肥咯。咁你最好中午啊或者之前食就好啲啦。 嗯哼， 嗯， 我夜晚喐好多嘅。 朝头早就 瘫瘫 喺度系嘛？因为夜晚喐得太多，我都明白。 朝头早翻工就瘫喺度，夜晚翻屋企就喐得多， 系好奇怪嘅一个人嚟噶。 系咯， 一阵间翻嚟嘅话咧，我哋会有就住薯仔啦，亦都会有一啲嘅recipe 啦，会同大家分享啦。究竟可以点样咧？又可以食得嚟又健康咧？而且咧都可以嘅就唔好将呢个薯仔污名化吓。转头翻嚟再讲。 满你我。 我怎么算账？怎会从前情和愁承受想要回头？无从狂想，用数计你的错，又发觉我都错。我对你说的够理解吗？从不想，从不该，随便伤害这伤。忍住呢套嚟拖定 dead， 欺跌如蜜，仲问远讨厌，做边个仔女我哋冇得拣，赚到钱有能力我再加不翻，翻屋企都为咗小事同你做，盼望你 I'll get fine， this relatable， whether it's political， whether it's personal， every conversation turns into whether it's debatable， 唔系想你睇我面色，净系唔明我哋 come from 目的，做紧咩，中意咩，讲你又唔识 ，I'm walk out， just give me a break， 我也怕面临到。 早，莎拉姐悠悠主理。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要讲紧薯仔啦。嗱，咪薯仔咧，仲有啲咩嘅好处咧，都喺度可以补充一下嘅。 系啊，嗱，我哋淑女们咧最惊嘅就系咩啊？ 嗯， 个外表最紧张就系外表啦， 内表都紧要。 O K， 内在美，我哋之前讲过，我哋今日讲内外在美， 在美 水肿啊， 系啊， 系啊，薯仔可以帮助我哋去水肿。 哦， 系啦，除咗踢走我哋身体嘅高钠嘅之余咧，仲可以去水肿。 嗯， 系啦， 即系除咗佢钾好高，可以踢走我哋高钠。有啲唔好嘅嘢之外， 冇錯，就可以去水腫啦，同埋咧，可以幫助我哋舒緩嗰啲咩心臟病啊、血管病啊、腎病嗰啲咧，咁就即係都係嗰個鈉係幫助好高咯。 所以我覺得真係好慘啊！嗬，薯仔你會覺得嘅就係佢唔係好嘢嚟 㗎，又俾人睇唔起，個名又俾人歧視， 同埋好平啊嘛，可以 係啊， 係咪 都好平， 好平 好平啊！ 所以我好中意買大量擺度， 因為你夜晚有時去街市咧，五六點咧，通常咧十蚊三籃嗰啲咧就有薯仔粉啦， 一定有 紅蘿蔔， 冇錯， 係啊， 兩個 你又去買啲。我又即系买嗰啲， 系啊，就 系 翻教 啊， 六点钟嗰阵时最 好，一搭正，有时五点几，喂，搞咩啊？即系平啲俾我啦，嗰啲咧，十蚊三个篮， 我想问 有薯仔粉， 男人食薯仔好唔好啊？ 好，男女老幼都好嘅。 我净系 点解你咁问咧？ 我问下我男朋友整唔整啲薯仔去食？ 你整碗薯皮俾佢食啊嘛？谂住今晚 系啊，有咩好啊？男人食？ 男人食 咪就 系头 先你所 讲 嗰啲嘢咯，咁佢哋都有噶嘛， 系 咯 系 啊。 今日明咧，以后啊， 嗱，但 系 要真系 识 得煮咯，唔可以话高盐高糖咁样高油去水煮一个薯仔咯。 呢个就一个问题 啦。 我觉得咧，永远你嗰啲薯仔，你点样先至会好食咧？就系咧，其实佢有时你真系系嗱，你炸啦，你摆少少盐就好食噶啦。 系啊 系 啊， 系咪啊？ 又 或者系啊，又或者个就系我觉得我最中意嘅就系用佢做乜嘢咧？就系搵薯仔，跟住咧就系点嗰啲酸。 醋嗰啲啊， 唔系啊，酸嘅醋我都中意嘅， 嗰啲醋都好食。 你知唔知我发觉咧，就系话喺外国咧，如果你食炸薯条嘅话，其实系点醋嘅。 啊 系啊，点醋噶，好食噶，有另外一啲味道啊。佢又点一啲普通嘅醋，系啦，白醋。 系啊，你自己教个醋都味，譬如好似我哋香港，有时点啲加啲蒜头、辣椒，加少少米白醋落去咧，点都好食噶。 蒜头、啊、 即系类似你嗰炒土豆丝嗰啲咁样咯， 嗰、 那个 又 系 好中意， 土豆丝 好 味， 好好食， 好好食， 嗯， 又平又成功。 好啦，我哋今日分享两个食谱， 好 好简单嘅啫。头先你讲过个薯蓉啦、 嗯， 普遍我哋喺街食嗰啲薯蓉就好肥啊嘛， 嗯， 落忌廉啊，落芝士落去。咁、我哋今日咧就整个清淡版，但系又好好食嘅薯蓉。嗱，呢个份量系一人份量， 好。 咁你薯仔爱一个啦，睇下你自己想食。大定细啦， 我 系 好大只噶， 哇， 我咁大只， 你食得晒噶， 我食得晒噶。 咁咧嗱，我哋今日嘅材料就系薯仔一个， 嗯， 脱脂奶就少少啦，咁脱脂奶都唔系好难食啫， 好憎啊脱脂奶， 咁啊落少少盐就得噶啦。咁、我哋嘅做法咧就系洗干净个薯仔啦、 嗯， 你如果真系唔中意皮嘅就去咗个皮啦、嗯，但系留皮就有益啲啦。咁我哋就蒸佢大约15分钟，压烂。嗯加少少盐，唔好咁多盐、哦 嗯。 如果多盐又变咗高钠噶咯，落、 嗯、 少少盐同埋脱脂奶，咁、 嗯、 压烂去就食得噶啦。如果想好味啲、哦，可以加只烚蛋， 哦、 加少少橄榄油同黑醋，头先讲嗰啲醋，捞埋去食咧，就已经一餐好饱噶啦。 哇，呢、這个 好正， 系 啦。第二个好快咁讲埋，简易焗薯粒， 嗯、 我呢排成日整嘅，做法咧就系、是、材料一个薯仔，少少盐，少少油。咁咧，我将个薯仔咧洗干净，嗱要留皮啊，一定要留皮。今次连埋个皮切粒，浸盐水15分钟，系啦。之后咧，擎干水啦，之后加少少盐同埋油咧，用焗炉180度焗15分钟。就食得噶啦。如果你想个皮脆啲咧，可以高温啲250度去焗15分钟，个皮咧少少窿少脆啦，就更加好味。我个仔同我系劲中意食噶。 哇！但系呢排唔肥， 健康啲噶，你好少油，好少盐啫嘛。 哦， 我阵间就去街市买。 冇咁水肿系咪啊？依家因为食多咗薯仔，你 靓翻晒。今个礼拜上个礼拜争啲， 我今日冇化妆， 系啊，冇化妆先好啊，我觉得。好啦，今日要多谢晒今日同我哋讲咗咧，有关于呢个薯仔啊，不妨试下啦，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署长杨碧君表示，署方利用科技找出鼠患严重地点，7月起开展夜间灭鼠行动，形容各区成效显著，今年首7个月的捕鼠数目较去年同期多约20%。他说鼠患问题广泛，署方并非只是在公众地方放置捕鼠器，需要联同其他部门或者私人屋苑一起处理。杨碧君在屯门区议会回应议员的关注时又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法普交商回收试验计划，加速回收进度，而针对非法弃置情况，署方亦都积极采取检控行动，以达到警示作用。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表示，现时欧洲批准的第二代新冠疫苗是包含原始株加上 BA.1 病毒，而美国批准的第二代新冠疫苗是包括原始株加上 BA.4 及 BA.5 病毒。他说根据研究，前者的功效和第一代疫苗差不多，而后者暂时数据不多，因此呼吁市民不要等待第二代疫苗，应该尽快打针。至於幼童版伏必泰疫苗，崔俊明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時本港只有科興疫苗提供給幼童接種，認為當局應該盡快引入多一款疫苗。在鼓勵市民接種方面，他認為當局可以考慮以行政方法，例如強制某些群組接種。家庭醫生林永和表示，約有20%向私家診所求醫的新冠病毒確診長者病人未必肯服用新冠口服藥物，部分人即使已經處方，但最終都沒有服用。他說當中有部分人是因為病徵較輕微，覺得休息之後可以痊癒，亦有部分人擔心有敏感或者副作用等。 刘永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以他的经验，即使一些较大年纪的确诊病人服用新冠口服药之后，亦都冇好大副作用，部分人可能有吐泻等轻微的反应。他话，如果向呢类病人处方新冠口服药，同时亦要暂停一些可能对冲的药物，例如部分胆固醇药、薄血药或者心血管疾病或者心血管药物。他呼吁，如果长者有轻微病征，例如喉咙不适或者咳嗽，应该尽快进行快测，因为新冠口服药越早服用效果越理想。超强台风轩南洛逼近南韩济州气象厅，上午八点对济州岛陆地全景同埋济州近海发布台风警报，预计轩南洛喺听日凌晨掠过济州岛附近海域，明日上午逼近庆尚南道南海岸。济州国际机场表示，下昼两点以后，所有往返济州嘅航班好可能全部停飞。海路方面，往返济州嘅九个航线12艘客轮全部停运。济州岛当日朝早六点宣布进入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并发送短信叮嘱民众减少外出，系避免发生事故。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系天晴干燥，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北风。展望明日日间仍然酷热同埋干燥，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03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59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47点，跌55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8.4跌10.2，新东方在线29.45跌4.55，比亚迪股份217.6跌10.8，阿里巴巴88.6跌2.5，美团172.7跌3.5，盈富基金19.77跌2.7，中国神华25.9升1.1，百度集团136.6跌2.7，友邦保险74.7升6，中国海洋石油10.68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0.33，瑞士法郎0.983，加元1.315，人民币6.933，英镑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911。加元、澳元兑美元0.679，新西兰元兑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8点，跌22点。港金报1602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95美元，卖出1712.46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秋佳。迎最爱， 我是梁继章。中秋节梗系带住啲小朋友出去赏月、玩灯笼，最开心啦！ 我是蕊蕊，中秋节梗系同家人一起食月饼啦！ 我是马小强，中秋节梗系同屋企人一起食粽啦！ 喂，咩食粽啊？食月饼啊？ 吓，有错？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 中秋节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

是不是还有一位小朋友未到啊？ 哦，到了的了。等等啊，哎，杨女，你坐这张凳，乖乖地不要周围动啊，知不知道？吃吃回你最喜欢吃的肉酱意粉，好吗？唔该，我要下午茶，下午茶睇下先。啊，呢、這个热狗冻奶茶，我女肉酱意粉，俾杯水得噶啦，佢唔饮其他嘢，好吗？唔该晒。有问题？ 冇问题，冇问题。哇，好味好貌，原来呢个男人傻噶，喺个袋度攞个公仔出嚟摆喺张凳，就话系佢个女。仲要叫碟意粉俾佢，哎呀，呢个世界傻人真系多。 喂，做咩啊你？自言自语。 喂，你见唔见到嗰边个男人啊？ 见，成日嚟帮衬噶啦。 你小心啲啊你。 点解？ 佢傻噶，头先啊攞个公仔出嚟话佢个女啊，仲叫咗碟意粉俾佢食添啊，真系吓死人。 哦，佢惯晒噶啦，你新嚟唔知啫。 吓，乜你唔觉得奇怪嘅咩？ 如果你知道佢嘅故事，你咪唔会觉得奇怪咯。 佢嘅故事， 爹哋爹哋，你嚟追我、啊！ 喂，唔好走咁快，唔好走咁快，小心啲。嗱，咁我追你噶啦，我走得好快噶、啊，我实捉到你吓、啊。嗯，惊唔惊先？嗱、 我 追你噶啦， 我唔惊啦， 系咪真系追先？ 嗱， 咁我数三声，我追噶咯噃吓。一嗱嚟噶啦，准备嗱嗱嗱，一二三，追，去去，追啦追啦，诶，唔好走咁快， 走唔到，走唔到， 唔好走咁快啊！ 追我啊，爹哋啊， 真系走得几快喎！ 如果你捉到我嘅话，俾个钱你买红酒啊！ 好啊，哎呀，我捉到就嚟捉到噶啦吓！哎呀，明明，你点啊，明明？明明今年六岁。是我的女，她妈妈两年前因为患病已经离开了，我现在又是她爸爸又是她妈妈。对于太太的离开，我已经慢慢放低，只想好在未来的日子照顾个女，培育她，希望她可以好像其他小朋友那样开开心心长大。怎知有一天我同佢公园玩嘅时候，佢突然之间晕咗喺地下。我送佢去医院，然后医生同我讲咗一个完全唔可以接受嘅消息。 陈生，你女女个脑咧有一个瘤，占嘅面积都几大嘅，压住咗佢左边嘅脑干。佢呢排有冇话有咩唔舒服咁咧？ 佢呢排耐唔耐话头痛？话个人好晕，我仲以为佢唔够瞓。医生点解会咁嘅？咁细个点解会咁嘅？ 陈生冷静啲先，因为女女脑入边呢个瘤似乎都大得好快，你要有心理准备，佢可能随时都会走。 爹哋啊，我几时可以翻学啊？ 好翻啲先，好翻啲咪翻学咯，好唔 好？咁我几时会好翻啊？ 好快噶啦， 爹哋啊！医生话我系咩事啊？ 都冇乜嘢嘅，有啲比较曳嘅细菌呢入咗身体里边咯。咁而家身体同佢打仗，打赢咗啲细菌走晒啦，就冇事噶啦。 咁叫医生快啲赶走佢啦！我好想翻学啊，好想同同学仔玩咯、啊嗯。 知道知道啊，几乎唔记得。你等等先吓、我有啲嘢想送俾你、你等等先吓。 有嘢俾我啊？ 等等吓嗱。 咩嚟噶？ 嗱，你睇下。 哇，好得意啊个公仔。 爹哋知道呢排你闷，所以咧。送呢个咁得意嘅公仔俾你，嗱你又唔翻得学，又唔可以同同学倾偈啊嘛，咁你咪同佢倾偈，又唔可以同同学玩，咁你咪同佢玩咯，系咪咁会冇闷啊？ 好啊，多谢爹哋，好中意啊， 中意就好啦。 你女女情况唔系几好，我谂呢两日你尽量陪多啲佢啦。 哦，知道。 Daddy， 你点啊？如果攰，就眯埋眼休息一阵啦。 我好晕啊！ 咁啊， 嗯， 眯埋眼休息啦。爹哋今日唔走啊，我喺度陪你好唔好？ 爹哋啊， 嗯， 我会唔会死噶？ 我都唔知道，不过放心啦，爹哋唔走，一路喺度陪你，坐咗喺度好唔好？ 爹哋啊， 嗯， 如果咧我死咗，你会唔会挂住我噶？ 梗系会啦，梗系会啦，永远都会。 如果我死咗，你咪会好闷啦。 嗯， 爹哋啊， 嗯， 我送佢俾你啊。 啊，你送呢个公仔俾我？ 嗯，你睇下，公仔条裙上面有啲乜嘢？ 啊，你写咗自己个名字上去， 嗯，以后个公仔就是我嚟噶啦，有佢陪住你，你咪唔会闷咯。 好，好， 你会唔会成日带住佢噶？ 我会。 你惊唔惊会人哋笑你啊？明明是男仔，但系成日都攞住个公仔喎。 我唔惊，如果人哋笑，咪由佢笑咯。 嗯，咁你应承咗我噶啦。 嗯， 记得啊，无论去到边度，都带住佢。 好，我去边度都带住个公仔。你放心 ，Daddy， 我会好挂住你噶。 Daddy 都会好挂住你。 原来系咁。等我头先仲以为佢精神有问题添。先生啊，杯橙汁咧系送俾妹妹饮嘅。 吓，橙汁？ 嗯， 我冇叫到橙汁喎。 我知道。是我私人送给他的。 无端端为什么要这么客气？我不是很明白。 因为我刚才曾经对你有些不太好的想法，我现在知道了你和女女的故事，觉得不太好意思，所以 我不要紧，你不是第一个的了，很多人以为我傻的，笑我又有，说客亲人啊，你出去了，我们不做你生意，赶我走都有，我不介意啊，这个我和女女之间的约定又不关人事，我知道自己做的什么就行了。得了啦，后生仔，橙汁不用给我的，真的不用。 不要啦，你给我送啦，这样我的心会安乐一点。 好，这样算了，摆底，多谢晒。女女，听哥哥几好人，请我们喝橙汁啊，快点多谢人。 喂，阿爸， 阿妈咧煮紧饭啊？哦哦哦，咁你话俾佢听，我今晚翻嚟陪你哋食饭啦，等埋我啊，好唔好啊？系啊，之前比较忙，所以比较少翻嚟，以后唔会噶啦。好，一阵间见。 女女，你今日无论喺边度，开心啲，爹哋仲系好挂住，好挂住你。 Oh, yeah.